一首歌曲，周柏豪《今天应该很快乐》。 骗案手法、 交通意外趋势、 毒品、受害人心态、 科技罪案、 交通黑点、 青少年罪行，好惊、 好怕，唔使惊， 唔好怕。 神光警星，全部话你知， 全新环节。 神光警星， 逢星期五，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神光 Coffee Time。 有一日，阿女情绪好低落咁翻到屋企，目无表情，佢爸爸就问佢咩事啊？阿女就话好唔开心啊！总之我的人生都是很不顺利的了。做厨师的爸爸二话不说就煲了三锅水。当水滚了之后，他在第一个锅放了萝卜下去。第二个锅就摆了只鸡蛋。第三个锅呢就摆了咖啡。女女就很疑惑地望着爸爸。爸爸就只是静静地看着滚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爸爸就将锅里面的萝卜、鸡蛋捞起佢，放在碗里面，然后就将咖啡过滤倒入杯。佢就问个女：你而家见到啲乜嘢啊？个女话：咪萝卜、鸡蛋同埋咖啡咯。爸爸就坐低同个女女讲：其实呢三样嘢啱啱都面对相同嘅逆境，即系滚水咯。但是他们反应有所不同，原本粗硬坚实的萝卜在滚水里面就变软了，而原本望起上来很脆弱的鸡蛋，它那层薄薄的外壳竟然就起到保护作用，在滚水滚了之后，蛋壳里面就变硬了。而咖啡呢就更犀利，它将带来痛苦的热水改变了，成为美味的咖啡。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希望都可以好像咖啡一样，生活越是不如意，我们自己就要变得越好，甚至令到外在的一切都变好。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the round.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play it baseball when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you treat it like money. 首歌来自 BTS Dynamite。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初时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午渐转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咁啊，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天气咧就再度转凉，以及咧有几阵雨噶。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人话，人与人之间嘅差别唔系智商，唔系能力，而系思维嘅方式。思维嘅方式不一样，再努力亦都冇用。真正限制一个人嘅系思想上嘅困顿。咁讲，曾经有一个故事系话噶。有一次，爱迪生拿着一个好像梨形状的灯泡，他呢就请助手呢就测算一下这个灯泡的那个能量。阿普顿呢这个的助手呢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他一直呢都是眼高手低，拿着这个的灯胆呢就开始去做这些测量了。他先测下这个灯胆的直径和高度，然后再进行计算。灯胆的形状看上来不规则，有些就像波波那样，有些就像圆柱体，计起上来非常之繁复，非常之复杂。隔了一阵之后，这位助手的台上面摆满了很多的纸，上面就画了很多的草图，写到密密麻麻地去到计算这些数据。你知啊，讲紧几时啊？讲紧系爱迪生喎，边有电脑噶？全部都系靠呢啲纸啊喺度计噶嘛。佢都巴闭噶啦，两个几钟头之后仲喺度计紧。而家我哋可能揿个掣就有啦。以前真系系咁喺度计噶。这个助手咧满头大汗，净系嗰啲 formula 都换咗几廿套，都仲系计唔到出嚟。好啦。爱迪生做完嘢之后呢，行到助手前面望一望，諗一諗，再望一望佢，又望一望啲纸。佢就话啦，助手啊助手。其实你咪可以用另外一啲嘅方式去到计呢。佢攞咗一杯水出嚟，将呢一杯水放咗喺呢个灯胆入面，再将呢个水倒入去一个量桶入面，测量出水嘅体积，亦就即系等于原来等于咗呢个灯胆嘅容量。呢个过程，爱迪生用咗几秒钟。思维真系相当之紧要啊！好啦，另外一道嘅测试嘅题目，我哋一齐又测下啦。有一个人要推个房门入去，但嗰个扇门咧点都推唔到，到底点解呢？有人话因为反锁咗，有人话因为个门坏咗，有人话因为你唔够力。其实个答案可能你都估到，系啊，个门系拉噶嘛。其实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嘅唔系知识，可能其实系想象力。知识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而想象力就是在一些未知的领域里面的一把锁匙，它可以令到我们开启一道又一道很奇怪的扇门，这些扇门就是启动新知识的来源。因为我们的祖先前人具备了很丰富的想象力，例如他们想到不如将光带到入黑暗的房间里面，才至会促成了我们今天在室内仍然可以有光有灯，这些都是由想象力变化出来的现实来的。所以有些企业当他们去到 interview 他们新的员工的时候，他们考的原来不是他们那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而是看看他们的监测力、想象力、逻辑的能力。的确爱因斯坦亦都曾经讲过，专家咧并唔系训练质素训练得好好嘅一只狗，专家咧系需要有好自己嘅想象力，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大家好，我系林峰，喺电视剧《星辰大海》入边饰演商界才俊方恒之。喺剧中，我会面对职场上嘅尔虞我诈，同女主角发展出高低跌宕嘅爱情。请留意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一月十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嘅早上啦，出边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朝早嘅时间，今日系星期四，咁啊，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先。早晨啊，芭比醒咗未啊？ 醒咗啦，白元浩。哇，不过我想话咧，依天气咧，见到出边仲系黑掹掹咧，真系好唔想离开个被窦咯。 梗系啦，我起身嘅时候，你都唔知道我每一日啊经历几大嘅决心啊，真系你都唔知啊。 尤其是你呢，因为你那里是很不隔声的嘛，你稍一不慎呢，即是你如果那个动作不够轻盈啊，举止不够这个利落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整到一些声音出来呢，就会除了吵醒你家人，可能会吵醒隔离屋。所以我成日都觉得你的定力和意志力是很厉害的。 是啊，真的呢，吵醒隔离屋自己都不好意思啊。咁而家呢，唯有即是朝早好像做贼咁咯。 但我想问一下，你怎知道自己会吵醒咗隔离屋呢？ 因为呢， 隔离屋会嗌返过嚟。 我呢就会。 好啊， 我是凭一样嘢嘅，就是什么呢，隔离屋做过啲乜嘢係会传到啲声过嚟嘅话呢，我就会记住嗰啲嘅嘢。例如拉凳啦，例如跌嘢啦，又或者讲嘢去到某一个声浪嘅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听到，因为楼上楼下咁样嘅。咁我嗰啲东西呢，嗰啲嘅动作呢，我就尽量减少或者唔做啦。 都系嘅。其实除咗你讲你嗰啲可能即係比较隔声嘅能力可能会差啲，或者因为你哋觉得空旷呢个唔讲，所以呢全个声嘅速度好快呢。我真係讲一个题外话，我今朝唔系讲呢样嘢嘅，不过我突然间諗起呢，就係呢，我想话呢，我最近都发现呢，其实呢同一层楼呢有时好多啲门呢都唔隔声嘅。特别係因为呢，如果佢嗰啲走廊位呢，即係通常咪如果一梯几伙咁样啦，咁呢其实佢有个走廊位系俾你等 lift 㗎嘛。我好多时呢发现原来呢喺走廊位呢可以听到人哋屋企入边嗰啲家事。 哦， 系啊！我最近咧成日听到隔篱屋咧，即系会有一啲争吵嘅声音啦。咁咧佢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咧有时咧等 lift 嘅时候撞到我咧，跟住佢就会问我啦：，你听唔听到我屋企闹交啊？咁咁跟住我就我听唔到，听唔到，听唔到，冇啊，冇啊，冇啊，咁样咯。 吓。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邻居嘅相处有时都几得意，咁但系即系就会令到我都了解得佢哋多咗啦，即系哦，原来佢哋会咁样嘅，或者某啲时候咧就系咁样 的。其实你平时听唔听到隔篱屋做咩噶你？ 除非系练琴或者系真系讲嘢好大声，例如系闹交嗰啲声，如果唔系基本上系听唔到嘅。 哦， 系啦， 系啦， 但系我会听到隔篱屋成日听紧香港电台咯。 咁咪好咯。 系啊，即系 你有冇听到自己 trailer？ 你自己有阵时听到，诶、哎，呢、這个我嚟喎。 我通常咧最明显听到咧就系、是、time tip 同埋我哋个新闻 jingle 啊、 哦， 即 系 最型啊嗰啲声比较高频啲咧，咁所以就会好听到咯。 同埋住同埋住大厦有一样成日听到就系咩咧？咩嗰啲咩波子声啊嘛？你唔记唔记得啊？ 哦，嗱、好彩咧，我就冇嘅。但系住我楼上嗰个咧，应该系养咗只大狗嘅、 啊， 因为咧一日都听到系有即系呢一个狗嘅脚步声咯。 嗯、 我其实研究咗好耐，到底系猫定狗嘅，但我后屘觉得应该系狗，因为狗只系咁样行路。 咪先， 即系呢个一个题外话。 你嗰度好似唔俾养狗噶。 俾 咁就得啦，咁就得啦。 系啦，不过我觉得好搞笑啫，即系因为我搬入嚟之前，我冇发现咁多古怪嘢嘅、 嗯。 但搬咗入嚟之后，就觉得咁得意嘅，咁都 OK 嘅。即系呢度我都几中意呢个地方嘅。咁但系咧，嗱，讲翻今朝想讲嘅嘢先啦。因为咧，农历新年之前咧，我发觉咧，所有嘢咧嘅档期咧都非常之枯。 系 嗱，啲人好中意新年之前去买新衫、买新鞋啦，剪头发啊，女士咧就可能会想做啲个人护理。不过而家疫情嘅停晒啦，即系啲美容行业。咁、 嗯、 咧，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原来个档期都系超级枯嘅。嗱、 嗯， 话说咧，我有个朋友咧，上个礼拜咧就唔小心整裂咗屋企个洗手盆， 整裂咗。佢咩？佢 整裂咗。 佢好黑嚟噶，佢系。 唔系，嗱，其实唔系嘅。咁只不过系因为咧，佢就摆咗，即系佢个洗手盆上高咧就有一个镜柜，即系你知而家好多屋企都兴系咁噶嘛、 啊。 上面有个镜柜，可能将啲女士嘅化妆品啊，各样嘢啦。咁下边咧就是、一个洗手盆啦。 嗯。 咁而我朋友咧就系嗰啲比较新式啲嘅设计嚟嘅，即系咧嗰个洗手盆就唔系镶落去嗰个座台柜嘅，而系就咁凌空一个洗手盆，即系个兜嗰啲啊。即系咪好多嗰啲懒系摩登，即其实都唔系懒系嘅，都几摩登嘅设计咧。 系啊系啊系啊， 就咁独立嗰个洗手盘系一个玻璃面盘咁样噶嘛，即系躺前面盘咁样啦，或者咁跟住咧，我个朋友咧就一开个柜嘅时候咧，就唔知道想攞一樽唔记得佢话乜嘢啦，化妆水定乜鬼嘢啦，跟住上高咧就有其中一支咧好大支而且好硬嘅玻璃樽嘅洗头水。 嗯。 就连埋一齐跌落嚟， 咁样。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我谂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啦，就揼中咗个洗手盆，跟住就裂咗啦。咁佢本身咧都唔觉得佢裂过，因为其实白色咧有个裂痕咧就唔系好觉，即系佢唔系裂得好劲。 哦，因为佢漏水。 系啦，跟住就开始发觉漏水啦，咁跟住我就话，哦，咁啊，咁你快啲搵人整咪得咯，因为通常呢啲 case 梗系搵师傅整啦，你自己唔会搞噶嘛，你自己点搞咧，系咪？ 嗯。 跟住咧，佢就话啦，打俾啲师傅咧，啲师傅竟然话咧个档期已经排到去农历新年之后先有得整。 哦，系啊，好满噶佢哋嗰啲档期。 咁即系话佢哋而家都做成个月喎，即系但起你因为过年之后啫一个月啦，你唔系过年啊嘛。咁跟住我个朋友就话吓，咁点算啊？我洗手盆 咁就唯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咯。 点啊？自己整啊嘛？ 唔系啊，double 咁样咯。 即系唔系买多个摆上面用住先咁 啊？系啊，冇办法，俾多啲钱啦，睇下有冇师傅上嚟咯。 佢就话咧，嗱，因为咧佢就影咗张相俾个师傅，咁、那个师傅话，由于佢个裂痕咧都唔算好严重，咁所以咧佢就教咗佢一啲简易可以自己修复而且系顶住先嘅方法啦，叫做即系师傅都唔系话可以一路永日嘅、 啊。 不过佢就话，如果你遇到呢啲情况咧，个渗口唔算太大，咁、 啊、 你可以试下咁样啦。咁佢话咧，原来个师傅同佢讲咧。喺即系撞裂个洗手盘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普遍噶、 嗯， 即系唔好谂住好似我哋咁惊吓吓，唔系话咁样啦。不过其实咧都即系个礼拜都起码有一单系咁样修复嘅、 啊， 即系佢话嗰个师傅咁样同佢讲，我唔知系咪佢嗰区啲人特别中意揼烂啲洗手盘啦。咁咧佢就话 揼烂洗手盘 系即系好难发生，我觉得呢样嘢。不过 touch wood 啦，唔好下嗰度我。咁佢就话有两个方法嘅。如果你最简单或者屋企最容易做得到嘅咧，就系搵牛皮胶纸。喺个面同个底咧都分别黐实佢， 嗯， 咁因为牛皮胶纸其实都算系防水嘅物料啦，咁而且因为我朋友系一条裂痕啊嘛，如果你成个穿咗窿咧，可能就难啲啦吓，咁但系咧个师傅就话，如果你系裂痕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牛皮胶纸咧系可以黐实咗佢之后咧，就可以有呢个防漏水嘅作用啦， 嗯。 咁咧就可以叫做顶住先啦咁。咁其次呢个师傅就话啦，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好手细嘅话咧，你甚至乎系可以咧试下用一层薄薄嘅玻璃胶咧涂咗上面，然后咧就好似人哋吻墙咁样吻灰咧，就即系 掃返平佢嘅。咁你梗係唔會話成條突出嚟咁核突啦。即係盡量掃返平佢，做返貼啲咁，咁底底面面都整一陣呢，咁其實都 OK 㗎啦，你已經可以整到㗎啦咁。咁跟住呢，我個朋友呢就自己上網睇啦。佢話呢，原來呢真係好多人呢年中都係自己整洗手盤呢，咁有啲短片呢就分享自己整洗手盤呢，的確都係用呢兩個方法喎。而且佢話呢，即係有啲短片裏面呢，有啲人係成個洗手盤係碎開咗。即好似砌 puzzle 咁，而家咪有啲立体 puzzle 嘅，佢系直情碎到一忽忽咁样咧，甚至乎穿咗个大窿。佢所谓嗰个大窿系成个拳头都塞得入嗰啲大窿，都可以系用呢啲方法咧嚟暂时修复住先嘅。嗱、不过咧，始终都唔建议自己即系唔识嘅时候咧，就咁整完就当算数，最好咧都系揾翻专业人士啦。咁但系因为如果而家呢啲咁嘅黄金档期敷到不得了咧，呢一啲都可能系一啲急救嘅折冲方法嚟咯。 咁大家睇下啱唔啱使嘅呢啲方法。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有需要都要自己顶住先噶啦。 系啊，咁如果唔系点啊？唔通真系有佢流水咩？系咪啲师傅你呢个时候真系又约唔到冇计啦？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生活上有时就遇到呢啲咁样嘅情急嘅情况咯。咁啊，如果你咁啱见都有用嘅话，咪希望今朝讲嘅呢两招帮到你咯。 好啦，咁啊睇下帮得到大家，帮到几多得几多啦吓。唔该晒 ，Bobby， 转头见。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一瞬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n on me， 漫漫高路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 一路路活活发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我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同大家再睇睇天气啦，初时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午咧就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都系清凉嘅。朝头早嘅时间，咁啊而家嚟到6:48啦，咁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明显又凉咗少少啦，其实咧都系可以出动翻啲冬天必备嘅衣物啦，例如被咁样啦。 哇，都真系有得着就快啲着啊！因为我觉得都唔知冻几多日咧，所以一见到佢有个十零度嗰啲咧，快快脆脆攞翻啲冬天衫出嚟又着一下咁样啊，系咪要？系啦，其实咧我哋都会去到冬天啊，我哋都成日会谂咗啲被嘅 items 嘅，但系近年咧，大家都会有个迷思嘅，喺着啲被褛啊，或者拎被袋啊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谂啦。我哋而家都讲咗环保好多年噶啦嘛，当咧大家真系用一啲动物嘅真皮去做嘅，譬如手袋啊、衫啊或者啲配饰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硬系觉得咧好似 有個畫面啊，始終會覺得好似喺佢取皮嘅過程會唔會有一啲唔環保，對動物會有害嘅情況會發生咧咁樣。所以其實咧好多即係大家都會講緊啊 animal friendly 呢一件事出嚟啦。咁取而代之嘅，如果你真係想話我想去支持 animal friendly， 我唔一定要用真皮嘢。咁你有啲咩替代品咧？我哋坊間其實就會有啲叫合成皮或者仿皮啦，已經興咗好多好多年噶啦。最常見的合成皮或者仿皮的物料呢，當然就是譬如 PU 或者 PVC 這樣，大家都已經是很熟悉的了對這些料。 是 但是呢近年原來又多了另外一種的皮革、哦 嗯嗯、 就好像我們大家覺得咦慢慢醒覺覺得咦原來食肉呢真的對環境會有害、哦、排碳其實是多的、哦、或者對我們的身體的負擔都是重的、哦、開始就會慢慢有人呢吃素的了嘛。 嗯嗯， 原來在做皮的製成品這個界別裡面都有這些純素的皮革的， 是 的，我們就會叫做一些 vegan leather， 即是好像人 吃素不吃肉一樣，原來製皮都可以，我們不用任何動物的元素在個皮裡面都是 OK 的、嗯、那究竟我們會想、即是這些所謂 animal friendly 的這些皮革其實是乜嘢嚟嘅咧，或者个定义系点样咧？咁呢一啲嘅皮革咧，其实佢所谓嗰、那个vegan leather 啦，嗰个定义就系话喺呢一啲嘅皮革，无论喺佢嗰个制造嘅素材嗰、那个物料方面啦，或者系成个嘅制造嘅过程，系 100% 唔会有任何动物嘅成分， 嗯， 甚至乎系唔会有所谓嘅动物足迹。乜嘢叫做動物足跡咧？咁啊，好似教書咁啊，而家 係啦。咩叫動物足跡咧？咁 係啦，咩叫動物足跡咧？各位同學咁樣，Barbie 同學會想試下啊。 動物足跡即係總之成個過程連啲關動物事嘅嘢都冇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就係咁簡單啦。例如乜嘢咧？動物測試啦。 嗯。 係啦，如果我哋女士們買化妝品咧，近年都好多人會真係好關心，究竟呢一個嘅化妝品、護膚品有冇經過動物測試嘅咧？因為都擔心。如果佢有經過動物測試嘅時候，對動物都會造成傷害啊嘛。 係啊，係啊。 嗯，喺皮革嘅製造過程咧，原來都會咁啦、 嗯。 所以我哋重複一次咯，等下老師重複一次咯。係。無論係佢製造嘅物料，或者喺佢製造嘅過程當中， 嗯、 都係 100% 唔會含有動物嘅成分或者任何動物嘅足跡嘅。咁、 嗯、 呢一啲咧就為之叫做咧植物皮革或者叫做 vegan leather 啦。 哇，我都覺得好難想像啊，因為我覺得咧、嗯，即係皮呢樣嘢咧，其實係無可取替噶嘛。我都諗唔到，如果你話又唔用動物嘅，連毛髮都話唔用得嘅話，其實真係好難諗到嗰塊布點樣織出嚟。 好啦，咁 Barbie 同學，我哋不如一齊去估下咧，究竟如果我哋要做 vegan leather？可以有啲咩物料做呢？ 唔通係用植物纖維？ 啱啊，植物囉。咁植物可以有啲乜嘢呢？仙人掌囉。夠硬淨㗎嘛。仙人掌其實原來可以我哋做一啲嘅即係皮革㗎喎、哦 嗯。 即係仿皮啦，當然就唔係真嘅皮革，因為佢始終就唔係皮嚟㗎嘛。食物都得㗎噃。 吓、啊、食物都得。 嗱當然唔可以係肉啦，你可以攞個豬呀、牛排嗰啲乜嘢已經係犯曬規啦，係咪？ 咁 有啲乜嘢嘅食物呢又 OK 呢？咁我開一個頭俾你先， 嗯、 例如。苹果皮 哦， 系啦，好似接龙咁咯，跟住到你咯，你有冇下一个嘅猜测咧？ 果皮、橙皮得唔得？ 都得噶，exactly 冇错啦，就啲果皮啦、苹果皮啦、橙皮啦， 嗯、 甚至乎香蕉嗰个茎嘅部分啦， 嗯， 我谂因为咧，我上网搵咧，原来冇香蕉皮喎， 嗯， 有苹果皮有橙皮，硬系冇香蕉皮，唔知点解，但系佢系话用香蕉茎嗰个部分又得啦，菠萝叶啦，原来蘑菇都得噶、哦， 哇！我都想象唔到呢堆嘢点样沟埋一齐变咗一块皮、哦， 系咯，就嚟炒餸咁样就得啦，系咪？ 系咯，就几好味嘅，听落 食啦，系啦，已经有嗰、那个气味咁样出咗嚟啦。但系原来系真系可以用呢啲嘅天然原料，可以爱嚟做一啲嘅 vegan leather。 嗯， 嗱，当然啦，除咗用呢啲天然嘅原料之外咧，其实佢当然都可以做用一啲嘅 PU 或者 PVC 嘅。 系 嗱，呢个咧我哋再讲都有少少嘅争议嘅，因为其实 PU 同埋 PVC 都系唔系动物皮嚟噶嘛。咁嚴格嚟講，其實佢都如果佢冇經動物測試嘅話，其實佢都可以做到 vegan leather 嘅喎。 嗯嗯嗯。 嗯，另外仲有咧就係啲嘅回收嘅材料啦，例如譬如就係啲嘅紙板啦、紙皮啦，或者嘅塑膠回收嘅塑膠材料等等咧，原來都係可以做到 vegan leather 嘅。係。嗱，然後我哋就會諗咯，即係頭先我哋講啦，咦咁佢究竟可以有幾環保啊咁樣啦？ 嗯。 先講下佢原來咧就話喺佢嗰個嘅製造嘅過程當中啦，其實無論喺佢嗰個廢水或者廢氣嘅排放咧，都比其他合成嘅皮革可以減低去到 35%。 係。 即係我哋唔會知道其他個水平係幾多啦。總之咧，我哋嗰個理念就係話佢嘅排放出嚟嘅廢物係會比我哋 譬如真係純粹係用一啲嘅仿皮咁樣先算啦，或者真皮嚟講啦，佢嗰個嘅廢物嘅排放咧都係可以減到最低嘅。 係，嗯。 咁另外，如果我哋頭先講啦，譬如你用菠蘿葉或者蘋果皮咁樣製造呢啲有機嘅純素皮革嘅話，我哋會諗啦，當我哋要分解佢嘅時候，其實佢都可以轉換到咧為一啲即係可以一啲嘅土壤嘅肥料啦。 嗯。 系又可以好似滋养到大地咁样， 系 咁听落咧就哇，成个 concept 咧就真系好环保啦。 嗯， 但系我哋要留意嗰样嘢啦，好似真系教书咁啊！我而家我哋要留意嗰样嘢啦，就 系 话呢根 leather 绝对系一种我哋叫 animal friendly 嘅一种物料。但系我哋头先讲，喂，佢喺个分解嘅过程，其实佢减到最低啫，其实佢都系有一啲嘅废物废料排放出嚟噶嘛。 嗯， 所以我哋嘅 concept 就系话佢 animal friendly， 但系唔等于佢系 100% 嘅 eco friendly。 嗯。 我哋即系必须要有呢一个 concept 先啦，因为即系你要 100% 完全唔环保，可能你真系唔可以着衫， 点都会有啲破坏造成嘅。我估即系生产嘅过程咧，特别系 啊，但系我谂人类就即系都开始有啲醒觉嘅，都开始咗好耐添噶啦。嗰、那个醒觉就系话冇错，如果我哋真系要着衫，我哋要扮靓嘅时候，某程度我哋会对嗰个环境真系造成一啲伤害嘅。但 系 我哋会将个伤害做到最低，去攞一个嘅平衡咯。 嗯， 即系我哋真系唔可能即系就咁将块树皮搭喺个身度噶嘛，天人合一咁样啦，将个大自然同我哋嘅人体合成咗佢，咁咪系最环保咯。但系当个时代已经去到即系发展到一个阶段嘅时候，我谂我哋有啲嘢都翻唔到转头，我哋只能够就系话用一啲嘅技术将嗰个破坏减到去最低啦。讲埋咧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话我真系想买一啲呢啲所谓嘅 vegan leather 啦，其实佢嗰啲嘅制成品。究竟会唔会有啲即系除咗佢比较环保之外咧，仲会有咩好处咧？咁其实咧，佢嗰个嘅寿命咧都用得都几长噶，同埋几襟噶噃。 嗯，即系唔使买新啦。 啱啊，襟，所以佢个寿命咪会长咯。 但我想话，我一听到呢一个 point 咧，我就谂起我哋啲中意买衫嘅女士咧，就唔会太想啲嘢好襟啦。而且咧，通常啲越襟嘅嘢咧就越贵噶。 我自己呢，因为我都认识有朋友啦，佢而家正正就係develop緊一啲用 vegan leather 做嘅手袋。 嗯。 绝对係比真皮嘅袋当然係会平。咁你话比一啲嘅 PU 或者 PVC 嘅袋呢个价钱呢，我觉得不相伯仲。嗯。因为当然你话做用 PU 或者 PVC 都好睇你嗰个做工啦，你嘅产地啦等等㗎嘛。都好难一概而论嘅。咁但係我见我朋友佢啱啱推出嗰批袋呢，个价钱都合理嘅，我觉得。係啊，咁同埋真係襟啲啦，同埋最好嗰样嘢係咩呢？因为我哋成日用啲皮嘅皮革嘅嘢呢，我哋唔知点样去清洗呀，好镜石㗎嘛，佢会发毛㗎嘛。 係啊，又驚住大力得就要整烂佢啦。 你会刮花咗就心都痛埋啦，係咪呀？你有条痕咁样成件皮啦，或者个皮袋你有个刮痕，你就会觉得好心痛啦咁样。然后可能潮湿少少嘅天气佢会开始发毛，发咗毛又好似一发不可收拾咁样。咁 vegan leather 呢，佢有个好处呢，就是原来佢污糟咗呢，你用水都抹得㗎喎。 嗯哼， 皮我哋唔得噶嘛，你潮湿啲都唔得噶嘛。 系啊，阵间索咗啲湿气就哦冇噶啦。 咪发毛咯，就系会发毛咯。你会发觉一笪笪，同埋佢惹开咯。可能你原本有一笪仔，你唔处理佢，佢就成件皮咯。可能你都发觉一笪笪毛菌，然后会有味出现啦。 系 有啲男人嘅气味会出现啦。原来 vegan leather 咧，你用水就抹得噶啦。系啊，咁所以就觉得大家就会觉得好方便啦咁样。甚至乎原来 vegan leather 可以做咩？一啲嘅饰物咯， 系 耳环啊呢啲咧，其实都可以做到都好靓噶。And then 即系我睇过有一啲牌子咧，佢出咗一啲用 vegan leather 做嘅耳环咧，$80有交易。 系咁又唔系真系好贵喎，听落 啱啊！即系好似头先 Barbie 讲，我哋中意买下衫换下衫啊。換下穿搭嘅人，我哋都想個衣櫃有多啲選擇噶嘛，雖然唔好話買到好瘋狂，我哋都想多一啲嘅選擇，但係喺我哋個衣櫃多啲選擇得嚟，然後又可以為環保出到一啲力嘅話，咁我覺得喺我哋著衫扮靚嘅過程，我哋都會心安理得一啲啦，都會開心啲咯。 係啊，嗱，我自己上網咧，即刻就喺度 search 緊嗰啲 vegan leather 嘅泡帽啦，我又發覺其實佢同真嘅皮啊，真係冇乜分別嘅喎，睇落去。 冇錯啊，其實真係冇分別，甚至乎佢一樣咧可以做到啲額紋上去噶、 嗯。 你可以做一啲嘅牙身面又得啦，你可以想去做翻少少 texture， 做一啲嘅額紋咧，其實上技術上面是绝对做到，颜色方面亦都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唔同嘅颜色。 系啊，我而家已经喺度睇紧咧，原来而家有好多热卖嘅手袋咧，都系用呢个 vegan leather 嚟做，仲好靓添。 所以

電話機樓啦。公主道過海咧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嘅。咁講翻琴日個爆水管封路喺黃竹坑道啦，黃竹坑道去灣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中線咧就封閉嘅。咁另外啦，馬料水嘅創新路有渠務工程，去科學園路方向近住科學園嘅第一期慢線咧仍然封閉嘅。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哎，都幾好喎、 啊， 真係。 係啊，唔錯㗎。 係咯，嘘嘘聲，希望大家都嚇。 系啊，因为而家咧，琴日下昼唔系下昼啊，琴日朝头早大约系11点后啦。 嗯， 咁已经发觉路面度真系少咗好多车。 嗯， 系啊，即系平时就好繁忙啦。 啲学生都 可能好多系 啊， work from home 啊，有啲 系啊，吓又系。 系啊，好多啦而家，咁就变咗好少人揸车出去翻工啊，咁所以变咗咧，过咗繁忙时间就感觉到哇，个路面真系几静。 嗯，听日又帮 Toby 即系望，帮我哋望一望啦。听日嘅时候，因为星期五咧，咁啊，幼稚园同小学咧。都暂停啦，咁啊提早放呢个农历年假，咁啊睇下会唔会对交通方面咧有啲叫做呢方面嘅正面影响咯。 哦，因为历年嘅经验嚟讲咧，就系咧咁样咧，就系朝头早开始冇车龙噶啦。如果真系小学同埋幼稚园翻系啦，因为少咗校巴啊，同埋少咗接送嘅家长咧，咁就冇咁早出现车龙咯。 因为中学都好多自己搭车 嘅。系啦，其实最主要都系火呢个幼稚园同埋小学 嘅 啫。 系嘅，系嘅。 系啊，咁我想问啊，小白你有冇成日喜欢揸？呢、这个唔系揸，有冇踩单车？ 踩单车都有、 啊。系啊，而家咧好多单车径啊，尤其是屋企楼下呢个单车径咧，哇，见到好多人都踩单车。 咦，系、啊、你屋企楼下单车径都越嚟越犀利咯，可以越走越远、 啊。好得意啊！见到有啲父母咧特登揸架车嚟咧，咁啊后边就有载住架单车啦，俾个小朋友喺度玩啊，咁、样都几开心的。 期待住咧，即系呢个单车径咧通晒嘅时候，咁你可以喺呢个荃湾嗰度再经屯门啊，跟住新界北啊，再去上水、粉岭，再落埋嚟大埔揾我、 啊。系、哎、好啊，对于中意踩单车嘅人嚟讲咧，系一件喜事啦。 等你嚟踩嚟揾我、 啊。系咁，但系咧，你知唔知道小白？但系咧，其实单车咧，有啲人咧系中意改装噶、 啊。吓、啊，系啊。 系啊，改装做电动单车啊。 咁啊，咁啊，离晒谱。 咁系犯法噶。 但系我啊，真系。见过，见唔少， 系、 哦、啊，因为我屋企附近都系单车径啦，系咪？而家其实好多地方单车径，咁你我自己喺屋企附近单车径，见到嘅咩咧？就是、有啲单车咧，当佢行过嘅时候咧。你都幾明顯聽到咧，佢係有啲 電動聲， 啲咁嘅聲 嘅，因為佢哋裝咗電池， 係啦，冇錯啦， 同埋裝咗啲輔助工具落去啊， 係 啦，等佢推動力大啲。但係大家記住啊，其實如果咁樣咧，俾人叉到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咧犯法㗎。 係咯，我都知道犯法啦，所以我每一次聽到啲聲嘅時候咧，我個頭都望一望，因為咧其實嗰啲車咧，我自己感覺上咧係特別快嘅， 同埋咧梗係特別快啊， 係啦，同埋你係明顯見到嗰、個駕駛即係踩單車嗰個人咧。佢唔係好隻腳，唔係好踩緊單車嘅，即係佢兩隻腳可能係唔喐嘅，但係架單車都行得幾快嘅。 係啊，因為我見到網上好多都係有人嚟幫佢改裝呢啲啊，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咁好咯。 係啊， 其實揸單車咧，基本上咧一定要有嘅法例規定，你知唔知咩咧？你都知嘅應該。咁、基本上咧，即係要有發出嘅警號啊，即係嗰啲響聲，哔哔一定要有啦。同埋咧，車頭要展示一眼白燈啦，車尾 係 有個紅色嘅反光 燈， 冇錯啦。咁 啊 係啦，冇錯，車尾有紅係一個紅燈啦。咁同埋咧係要有規定配備有效嘅制式系統，所以唔係電嘅，係有效嘅制式系統。所以法例規定一定要有呢啲先至可以係正正式式踩單車而唔犯法嘅。 係啊，咁而家即係見到咁多呢啲嘅。叫电动嘅单车咧，真系唔好啊！同埋咧，因为本身单车径嘅设计咧，就唔系俾大家咁样咁用嘅。 你真系讲到重点啊！小华真系聪明。 你俾威你赞我啫，系啦。咁所以咧，你单车径你用一啲咁样叫非法改装嘅车咧，即系 touch wood 讲句啊，即系好话唔好听。你仲要系咁危险驾驶嘅时候咧，你又揩到啊、撞到啊，唔想发生嘅事情又发生咗嘅时候咧，哇！嗰、那个刑责真系好大啊。 系啊，同埋媒体都报道。我哋留下單車徑咧，因為佢好黐住行人路啊！一啲行人咧就突然之間咧真係就咁衝過去噶， 係啊， 佢唔會理你，佢咩冇紅綠燈。 同埋因為單車徑有陣時同行人路咧係係會有啲交匯處嘅，交匯即 係 十字路口咁樣嘅。咁、有陣時咧，如果你嗰個單車太快，咁啊又有行人諗住過嘅時候，因為單車徑同行人你啲十字路口冇紅綠燈噶嘛， 係啊， 大家都係靠我望下你，你望下我咁啊，有啲位係咁你又咁快嘅時候咧，就好容易釀成意外。 唔好講有冇紅綠燈啊，你啲有啲哥哥姐姐啦，有红绿灯真系挥一挥手就截停你架车过添啦， 系啊， 系咪？何况你系单车，佢、意识上就系觉得你单车话停就停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唰一声咁样过咧， 如果踏出第一步的话、你真的撞出去很大件事，有些转弯位看不到的。 是啊，那一个单车为什么 要做到这样呢？是不是如果你赶时间，其实一天踏车。 是的，其实但踩单车是一种享受，是慢活的。 巴士肯定快，它那是电动单车的。 是的，既然你拿得对脚去踩的，就慢慢踩，何必要电动呢？ 是好好的提醒，星期四提醒我们，如果大家想着五六日、有些时间去踩单车呢、守规矩啦，这位 开开心心。 麻烦 Didi， 看看天气方面怎样。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啦，咁多位嚟到礼拜四啦， 系啊，几快？ 呢个礼拜都好似过得好快，可能咧，身边都好多事情发生啦，特别系嗰啲防疫嗰啲控制啊，越会多啲啦。咁头先小白都有讲话，可能有啲朋友仔啊，读书嗰度就听日就提早过呢、這个。农历新年啦，咁样咁啊，有啲翻工嘅朋友仔亦都会 work from home 啦，咁迎来新常态啦，咁啊都系琴日嗰句啦，咁啊永远咧计划咧都赶不上变化嘅，咁睇下点样调节自己嘅心境啦，因为如果你成日个心咧都觉得啊有变化，好躁动啊，好不安啊，咁样咁啊唔系好搞得掂嘅，试下一谂下有咩计仔令到自己个心平安一啲啊，喜乐一啲咁。即係有好多嘅啊，做啲自己就算喺屋企都中意做嘅，譬如閱讀啊，譬如自己學下煮嘢食啊，譬如多啲時間陪下屋企人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嗱、講咗咁大段嘢，都係叫大家咧要同心抗疫啊，唔好夜晚黑仲去偷偷地開 party 啊，或者啊仲走嚟走去去聚集啊咁樣偷偷地揾個球場同啲 friend 踢波啊咁啊，就呢段時間就真係千祈唔好做啦。好啦，講下天氣先，咁啊天氣咧咁就。冇乜好讲，点解啊？因为咧啊，冻冰冰啊，冷清清啊，亦都咧灰蒙蒙一片啊，个天空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相当之低啊吓，咁啊最高嘅建筑物都唔系好见得到。今日感觉上有少少潮湿，唔知系咪望去天空嗰度咧，都灰蒙蒙一片，好似有啲雾啊，有啲烟霞咁样啦，咁所以就有一种咁嘅感觉咯。嗱，温度方面，我今日着多咗衫啊，就唔系好感受得到啊。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去讲下佢。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啦，初时大致多云，早上咧系清凉嘅，咁啊下午渐转天晴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9度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咁啊，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不过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以及咧，仲有几阵雨咁啊！即系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嘅时间，嗰啲叫乜？嗰啲叫湿冻啊！吓，而家都唔算系太过潮湿嘅。嗱，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早7:16嘅时候，咁啊大家一齐耳仔翻下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Jerry 啊，我不嬲咧都好中意网购嘅，但我真系发觉咧，随住而家疫情爆发咧，真系越嚟越多人同我一齐咧，成日都睇住一啲咧网购带货嘅直播咯。 你疫情睇多即系买多咗网购，做多咗网购啦， 系啊， 睇多咗，咁你有冇谂住去做下带货啊？ 吓，我觉得我何得何能啊？带货应该要即系都花唔少时间同心机嘅、啊。 讲啱咗噃，嗱。先嗱，我又贊成你一半，又唔贊成你一半先啦。唔贊成嗰半係冇何唔何得何能嗰樣嘢嘅， 係咩？ 即係我覺得，除非你要做個科學家咁就話難啫。我會覺得你要做直播帶貨呢樣嘢，唔係做唔到嘅嘢嚟嘅。即係唔關事話你冇某一方面嘅 talent 你做唔到嘅，我覺得唔會，我覺得大部分人都做到嘅。 係嗱，我記得你上次就提過話要識講嘢啦。 是 咁，除咗识讲嘢，系咪真系就得先？ 识讲嘢咧，系我会觉得系一个我俗称嘅叫入场券啊。 嗯， 即系你唔能够 即系密剧咁样嚟买嘢， 即系净系开着个 cam， 但系咩都唔讲嘅咁。 系啦，就算啲人靓到飞天都唔得嘅，要讲嘢嘅。咁、但系呢个只系一个入场嘅基本咯，即系一个基本嘅技能啦、你要有呢方面嘅技能先。 系、 你可以讲到嘢啦，愿意讲到嘢啦。咁呢个只系技能嚟嘅啫。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即系我头上两个礼拜我都有提过，边有我边有识啲窍门啦、啊？唔敢讲话窍门，即系唔系话你听完 Jerry 讲之后咧，你就得到一本天书秘笈啦。不过咧。可以從呢一方面去理解到嗰個行業嘅屬性。首先我哋要知道呢，直播帶貨唔係一樣，已經再唔係一樣突如其來，我冇嘢做，得閒咪去做下囉，其實唔係嚟嘅。你有興趣投身呢個行業嘅話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完整嘅行業嚟嘅，因為嗰個生意額啊，嗰、個蓬勃程度呢，就已經係等同好多其他嘅行業㗎啦，係一份工嚟㗎啦，已經係。咁当你讲到话系一份工嘅时候，咁其实做大部分嘅工作，你都需要乜嘢啊？你需要勤力咯，你需要用心咯，你需要钻研咯，即系唔系话，我系人咧，噏下啫嘛，唔系噏下噶。嗱，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噏下，咁我问你咯，噏咩啊？你而家卖嘢啊嘛，系咪？ 系啊。 咁你而家卖嘢，咁你起码你引得我入嚟睇嘅时候，我好简单啫嘛，你以为你识啊？你要我唔理你用緊咩品牌嘅手提電話，Barbie， 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其實你用緊嗰個品牌嘅手提電話有咩好啊？ 哦，我真係未必講得出㗎喎、 即係你唔能夠定話俾我聽，潮囉。 係啊，幾好，我鍾意囉咁。 係啦嗱得嘅，你可以用頭先嗰咩我鍾意啊，潮啊，興啊，咁但係仲有呢，你嗰個直播唔係講三秒㗎嘛。系嘛？你喺嚟紧嗰十零分钟，嗱，因为一个直播带货嘅场合系可能会牵涉到有十个唔同嘅产品嘅，你每样嘢起码都要讲五分钟嘅。 系啊，我睇嗰啲咧，可能系横跨几小时添噶。 系啦，咁因为佢入边会牵涉好多唔同嘅产品啊嘛，咁你平均每个产品都要讲好几分钟以上。咁所以其实第一个最重要嗰样嘢咧，就系话我不论你系咩人。除非之前講過你係萬人迷嚟嘅，原來入嚟睇你直播嗰班係應援嚟嘅粉絲嚟嘅， 齋睇你嘅存在就夠嗰啲係嘛？ 係啦，咁就總言之，你話買乜我都會支持買啲嘅，咁唔同啦。咁但係其實嗰啲咧係寥寥可數嘅。 係。 咁當我真係要嚟睇你賣嘢嘅時候，我就真係要知道，好啊，我 Barbie 我中意睇你啊，但係如果你講唔到俾我聽，因為我 end up。我唔系买你啊，我系买嗰件产品啊。其实我深知嗰件产品唔关你事噶、我系因为你，所以我入嚟睇。而唔系跟住系要我真系揞钱买咧，我真系要睇你介绍嗰件产品吸唔吸引到我咯。咁你讲嚟讲我攞你三幅皮嘅时候，咁我嗰个购买意欲就真系唔多嘅。咁所以咧，不论你系艺人好、明星、名人又好、素人又好，其实嗰个主旨。用一個即係整體性嘅分析咧，就唔再係因為你係邊個咯，而係你能唔能夠喺嗰、那個產品上面嗰個認知度，能夠令到我起碼你要介紹到俾我聽。例如，如果你嗰個手提電話有十個優勢嘅，你點都噏到七八個俾我聽啦，唔係我點買啊？ 咁啊係，即係原來嗰個人嘅熟悉程度，或者嗰個人專唔專業咧？雖然你都明知佢係都係攞嚟做招來嘅啫。如果佢藝人或者如果係網紅嘅話，但係原來都會大打折扣嘅喎。 你完全講中咗，其實用一個名人嚟講咧，係一個招來嚟嘅咯。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有唔少嘅 case 咧，就係、是、因為啲人入咗去，因為你嘅招來我嚟睇，但係你講得比一個素人更差嘅時候，嗰、那個反效果咪仲大囉。因為點解啊？喺個品牌嘅考慮上面嚟講，喂，我舉例啊，我收緊你收緊天文數字嘅，哇，你要收我300,000一場嘅。而家嗰個市場嘅成熟程度呢，啲品牌啊啲公司已經知道，喂，如果我俾300,000一個人做，而且佢哋肯定係要求多多咁嘛，名㗎嘛，係咪出名㗎嘛，可能佢哋會考慮將嗰嚿錢打散佢做30份甚至乎60份。 我請30個、60個素人嚟講，分分鐘講出嚟嗰個效果會仲好。 嗯， 因為如果係一個素人嚟講咧，其實你係好多情況，你係未必要俾一嚿錢我嘅前期，可能純粹淨係分成 嘅 咋。 係，甚至乎係送啲免費嘅試用裝俾你試啊，然之後等你喺網上面做直播嘅時候介紹，都有呢啲情況嘅喎。 咁所以咧，除咗品牌咧，佢哋而家揀人選去幫佢做直播又唔同之外咧，佢哋其實已經係好針對性嗰、那個要求啊。 嗯， 當然啦，你係名人嘅，佢哋嗰個要求冇咁多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做得唔好嘅，真係冇下次咯。 係，會唔會叫你賠翻轉頭嘅？如果唔達標嘅話， 有咁嘅情況出現啦，絕對 係。 系啦，咁你话喂，咁其实哇，讲到好似原来直播带货，以为肯讲你就得噶咯噃。嗱，咁其实都有个过程嘅。 嗯， 嗱，那个过程系咩咧？就比较简单直白地说咧。首先咧，其实有啲公司，我哋譬如我聘请咗阿 Barbie 你去做嘅时候咧， 嗯， 第一件事我会同你讲，你系咪咁？你会问我啦，系咪下个礼拜就开始带货啦？其实唔系嘅。 嗯， 咁我首先会审视你，譬如你嗰个社交媒体嗰、那个粉丝人数啦，睇下你平时做啲乜啦。 系， 咁如果唔啱嘅咧，我就会同你讲啦，嗱 ，Barbie， 由下个礼拜开始咧，你同我譬如隔日，你就帮我出拍一啲视频。咁就去建立咗你一個既定嘅形象先，或者你既定嘅認知嘅領域先。 嗯， 跟住呢去到過咗一段時間呢，你就開始要做直播，唔係帶貨啊，純粹直播咋。 嗯， 可能你鍾意唱歌嘅、彈琴嘅，或者表演啲乜嘢乜嘢嘅，你又要定時定候去做直播。 嗯， 咁呢去維繫你同你班粉絲嘅一啲固定性。 係， 咁再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呢，覺得咦，你啲粉絲，你啲嚟睇你嘢嘅人開始穩定啦，跟住先至會俾你去做大貨。 嗯， 係啊，所以變咗咧，你唔好諗住話，喂，疫情喎，我冇嘢撈，我就聽隔舉下手，希望揾到人俾我去大貨啦。其實冇咁容易噶，你唔好諗住真係三兩個禮拜你就可以得咯。 嗯， 呢個係即係等於好根本上就係我頭先開頭講，係一份工作嚟嘅，即係你想升職加薪啊，你真係要俾心機做一段頗長嘅時間咯。 嗯。 啊，同埋要努力啦，因為好多我之前又有講過啦，嗰啲所謂咩偶像包袱啊，或者任何形式嘅包袱咧，如果你放低唔到嗰個包袱咧，你係堅持唔到嘅。我絕對認識一啲名人啦嚇，即係藝人啦嚇，有固定粉絲嘅，但係佢哋開頭做直播嘅時候，真係冇人睇噶。真冇人睇，你嗰種打擊咧，你真係會即係承受唔到嘅。我有冇搞錯啊？阿 Jerry 嗰個冇人識嘅素人開出嚟都有1000多人睇，佢開出嚟可能得100多人睇，仲要賣唔到嘢喎。咁你係咪兩嘢你就會放棄啊？ 係啊， 因為你有個包袱啊嘛。 嗯哼， 咁但係其實本身個行業屬性就係咁樣，你從來都唔做過，又點解會有人睇呢？ 嗯， 系咪？因为嗰个唔系一个电视台嚟嘅，即系唔系话，哎呀，我固定你得两三个台，好似香港咁样，我唔系睇下 A 就睇下 B 噶啦。 嗯。 但系而家个选择已经唔同咗嘛，喺网上嘅世界度，我真系我睇乜嘢都有得睇嘅时候，所以你一定要系一个稳定性喺度坚持咯。 嗯，系嘅，即系条路都系要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去开拓出嚟咯，唔系咁容易啊吓，但系亦都唔系话做唔到。 嗱，我谂结尾咧讲多一句，等大家了解啦。 嗯、 特别如果系喺香港本地咧，除咗你个人嘅人气要即系有翻咁上下，或者你有嗰个技巧之外咧，香港就系比较依赖，因为嗰个行业我早一集都讲过，唔系喺本地唔系咁蓬勃啦，相对，咁咧就比较系依赖咧啲品牌嘅支持啦。 系， 因为你几红都好，如果嗰个品牌觉得你唔合适咧。就佢都點都唔會揾你嘅，所以係由呢個品牌主導嘅。係哪邊商咧？喺譬如啲好蓬勃嘅國家，例如就係中國大陸啦。大陸咧就因為嗰個市場好闊啊。變咗咧就唔一定要係品牌去主導啦。就算你自己做得直播多嘅時候咧，自自然然就會有人嚟揾你咯。咁所以咧變咗咧係而家呢個呢一刻咧嚇，因為本地未係咁成熟之中咧，好多公司要栽培人咧，內地咧就正常周圍揾人栽培嘅，即係嗰啲直播大貨。本地咧就仲需要一段時間咯。但係亦都俾一個強心針大家啦。我諗經過非官方嘅統計啦 香港最 top 嗰幾十位帶貨嘅人咧，都唔係明星、名人或者藝人嚟嘅、 嗯 啊，全部都係。當然佢哋唔一定係素人啦，可能佢哋某一方面嘅專業人士啊，或者對某一啲產品有特別認知嘅。咁、 嗯、 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嘅。 係咯，可以由今日開始慢慢建立啊。 最緊要都係勤力啦，講到尾都係。 冇錯，所以即係無論從事任何行業啦，都要有住呢一種嘅堅持同埋毅力。好似我哋咁樣啦，都要勤力啲啦。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Barbie， 系啊，咁啊毅力咧都好紧要噶，每一个行业都系嘅，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嘅工作咧都可以顺顺利利，咁啊抱住一个必胜嘅决心去到完成手头上嗰啲艰巨嘅工作啦吓，咁啊睇睇咧就系天气方面啦，咁啊初时大致多云，早上咧系清凉，下午渐转天晴以及咧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今日都系19度嘅啫，咁啊所以朝头早嘅时间咧都要温馨提提你，咁啊着得件衫啦吓，咁啊有颈巾嘅可以揽住佢，咁啊温暖啲嘅感觉咧。工作都会顺利啲，咁啊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咁啊周末期间日间咧气温会稍微回升，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天气咧会再度转凉，以及咧诶仲有几阵雨添。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今日系1月13日，星期四。农历12月11，适宜沐浴、解除、定盟、纳彩、裁衣、拆卸、修造、动土、迁徙、入宅、随服、成服、破土、安葬、扫舍、修坟、伐木、纳财、交易、立劝。 吓、啊，今日咁好嘅？ 唔好惊讶，开心就好。今日记作灶、祭祀、上梁、出行， 每日点都有几样唔啱做、啊。 生活就系咁噶啦。今日都系公共电台广播日， 我会经常收听电台广播，亦都多谢每一位广播从业员带俾我哋资讯同埋娱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香港仔漁光道68號石排灣村碧朗樓和油塘崇山街8號熙台一座的強檢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指出，一名曾經住在碧朗樓的初確患者初步顯示帶有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晚7:00起圍封大樓，派員為2125人進行檢測，到訪733户中有29户無人應門。另外，政府因應一宗初確個案，昨晚7:00起圍封熙台一座，政府派員為大約330名居民接受檢測，到訪大約165户，當中50户無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檢疫或者隔離的住戶，或者有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無人應門的個案。中環皇后大道中近水坑口街懷疑發生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案發凌晨4:30左右，有人發現一名男子倒卧在路中，身體受傷流血，懷疑涉案車輛事後不顧而去，警方正調查案件。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在前年封城期间曾经出席首相府一个聚会，他就事件向公众道歉。约翰逊解释，当时是以出席工作活动的方式在聚会逗留大约25分钟，向职员致谢，但其后回想他应该将职员送回去，改以其他方式致谢。有在野工党和苏格兰保守党国会议员要求约翰逊辞职，约翰逊说不认为应该在独立调查有结果之前辞职。

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啊，我昨晚瞓得好差啊！ 瞓觉要瞓得好，你以为好简单？有人好想瞓，有人想瞓瞓唔到，原来同饮食习惯、临瞓前做咩活动有关。 一月十四号起，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半到十点，港台电视31《甜睡 B B 瞓冧啲》， 主持阿欧、林燕玲会请嚟中医、西医、名人嘉宾、瑜伽老师、太极高手，教大家点做一个甜睡 B B 瞓冧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朝早咧讲下啲比赛啊，你哋系咪中意去参加比赛嘅人呢？ 几时嘅年纪先？而家梗系唔麻麻地啦。 点解咧？ 年纪大咗啊嘛。 咁啊唔比赛嘅啦咩？ 冇咗嗰种 就冇好胜心嘅啦咩？ 系啊， 可能系另外一啲层面或者范畴咯。记得早几年钟哥都喺啲导演比赛嗰度屡获殊荣啦，系咪先？咁即系你都有比赛咯， 俾人督穿咗啦。 唔系咁啊，屡获殊荣我都高兴啊。 可能因为佢已经攞完奖啦嘛，跟住就觉得唔使再俾啦。 奖咧冇话攞完嘅，我访问过好多大导演咧。佢哋都讲咧，话攞奖咧，除咗系对自己一个肯定之外咧，都仲系下一部片。片有得签约嘅一个好嘅契机嚟。 我一定要咁样讲嘅。因为呢通常都话啦，我哋拍戏呢唔系为攞奖㗎嘛。我一定要讲呢句嘅。我唔会话我拍退出嚟为咗攞奖㗎嘛。 但通常你拍完嗰啲戏呢又会系咁去参加嗰啲比赛㗎喎。 柏林影展 啊。好多展㗎喎。世界各地嗰啲呢。 第四个奇幻电影节。 突然之间我要攞咗奖喎。 意大利。咦，突然间唔记得中国。我冇去咗乌甸尼斯电影节。 系红地毡。 所以呢做呢一行其实做行行都是的，你的心虽然说我不想去跟人家争，其实暗地里呢都是想有一种赢人家的感觉。 是或者被人获得肯定咯，叫做是吧。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很认真地去参加过一些比赛而得到奖项？ 都有的。很认真比赛又有啦，得不到奖项又有啦。很认真去得到奖项 就没 有。有次没有。 真的。 真的。 你参加什么呢？朗诵。 朗诵啦，真係朗诵比赛啦。譬如一啲以前读初中嘅年代参加嘅话剧比赛啦，嗰啲好认真但係冇赢到啦。有啲就唔係好认真但係竟然攞咗奖啦，即係都有嘅。 即係无心插柳嘅反应就有係咪。阿O呢 有啊。 你係咩呀？你好尴尬喎，你个眼神戴住口罩，我都 feel 到你。 系啊，我攞奖嘅时候，我系有一种尴尬。 系咩咧？点解咧？ 但我好俾心机去玩。哦，旧时譬如篮球比赛攞个冠军啦，即系学校咁样。 咁呢个冇尴尬啊，好有型啊。 有一个超尴尬，因为我中意好中意团队工作嘅人。 是是是是 但有啲个人殊荣呢，我係嗰一次係拼了命先赢得到。我攞咗呢个学界朗诵节呢全港啊中学生呢即席演讲嘅冠军。係呀，呢个係好强嘅一个殊荣。 即席演讲定还是朗诵啊？ 学界朗诵节入面有一个 cat, 其中一个 有一个 cat 叫即席演讲。 嗰 个即席演讲呢总共有成千嘅人参加， 即系俾个题你，跟住你就要即刻讲一段嘢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俾30秒你 pat 咯。咁但系呢个系好嘅 practice 嚟嘅，好嘅训练嚟嘅，即系对于我而家做广播啦，以至咧对于我 A level oral 攞 A 系好 一样啊！俾个题目你，跟住你 三分钟之后你 跟住你出去讲咁样。 但系嗰阵时咧，即系我自己读嗰间学校咧，都唔系超级名噶嘛。 系 最后入头嗰十个嗰啲人超名校嚟，佢哋特登系。着校服啊，有两个侍从跟住佢，有两个老师傍住佢。即 系 你有阵时出去呢啲公开场合呢，你自己好单薄㗎。即系譬如我当年嘅学校支援系唔够啦。咁我真系自己孭住个书包咁样去参加。但系你见到人哋嗰啲学校呢系有三四个同学参加，有四五个老师喺旁边又揼骨，使唔使抹汗好似你中培生打拳咁样。嗰啲咁嘅情况。 你呢个系咪应该系要赢咗一次比赛攞冠军跟住再去。 參加。呢、這個我有試過咧，就係、是我就同你唔同啦。 即 係 贏咗個海選，用依家嗰啲咁嘅比賽，贏咗海選，最後十強再攣， 係 即係我真係唔知估唔到自己可以攣贏咁多名校。咁 blue blood 嘅啲， 但你嗰、 那 個機會大過我，點解咧？因為我嗰次咧就係、是、參加英文朗誦，咁、 哦、 英文朗誦咧出攞咗冠軍啦，即係嗰個唔知我係嗰區定係乜嘢啦，即係總之嗰度攞咗冠軍，跟住咧你就要同其他嗰啲好勁嘅人去比賽啦。咁跟住咧就 講起我都好驚， 好驚啊！去到嗰個大會堂咧，又係我見到阿 O 所描述嘅，哇！有啲咧你見到佢根本就係一個外國人嚟嘅，咁你點同佢比啫？我就算讀得幾好。我都係即係本地嘅一啲口音啦，即係 local 嘅口音啦。 你本地腔都有 band one 學校同 band three 學校噶嘛？ 跟住我記得嗰次咧，老師話嗱，你攞咗冠軍咧，好叻噶啦。咁但係你就唔好嘥咗機會，你都去下，你睇下人哋讀成點啦。咁因為嗰啲可能係本身係一啲國際學校，或者佢本身都真係講開英文係佢嘅母語嚟嘅，咁一定係唔同啲㗎。即係你一聽已經係唔同啦。所以咧，我嗰日去到。跟住見到好多好勁嘅人，好有氣勢嘅人啦。咁我上完個台噏完之後咧，我就孭書包走咗。 你有冇震一隻手？ 我完全冇等到個結果。 你隻手有冇震啊？ 咁我冇震喎，因為我係盤住之後就係去輸。 點解唔睇埋啫？ 唔係我有睇到我前面嗰啲咯。 我知啊，點解唔睇埋最後 個結果？我一定唔會贏㗎。 咁但係你都可以知道誒，睇 你冇贏到嘅咩？最後 唔係啊，第一次有贏咯，即係贏咗冠軍再去 海選， 海選 就輸咗啦。 海選我一定輸啦，都唔同咧。 睇埋啊嘛，都知道誒，即係 好多粒鐘嘅坐 咁樣啊， 幾粒鐘嘅 係啊。同埋咧，如果你抽個號咧係抽得厚啲咧， 係啊， 佢真係啲冷氣咧係會凍到你成個人咧個狀態咧唔係比賽嘅狀態，係真系比赛一命二运三风水， 但 我嗰次就经历到。 我有一次咧，真系无心插柳，我唔识玩嗰样嘢。咁、你知道咧，入咗中学咧，佢有好多学会，跟住好多奇形怪状嘅比赛噶嘛。咁、咧，因为学会唔够人去参加咧，佢就捉咗我呢个方温仔。 临时拉夫啊！ 方温仔系啊，你唔知啊嘛，嗰啲社长啊，你帮下手啦，求下你啦，放学咁样留喺度半粒钟啦，你去就得噶啦。即系第一铺输咗唔紧要噶，我哋学会会有分嘅参与分咁。哦，好啦，咁佢玩咩嘅咧？就玩 Mastermind 啊。嗰、那个游戏 笃笃嗰个桌上游 戏，几粒颜色咁你要估对方咯。咁跟住我好啦，咁我唔识玩噶嘛，咁佢解释俾我听点玩啦。咁我玩，跟住我就谂住帮佢参加咗，攞咗一分就走啦。点不知咧？我係咁估中人哋，即係我一路玩嘅時候，我覺得好好玩喎。 即係你生出嚟就係一個 mastermind 嘅。 係啊，我想講，我嗰一日係第一次玩，第一次認識呢個遊戲。佢出咗我半個鐘就得啦，即係三點半放學喎，三點四點就得啦。我後屘玩到六點幾啊，因為佢係好多學社嘅人去參加啦。 正如咧， 即係你當睇 Ligo 咁樣啊。 應驗咗我琴日講打麻雀咧，我唔會話小白咩嘅，盲拳咯， 係啊， 盲拳打死老師傅。 第一次。入去跑马仔咧，通常都赢， 都赢 之后沉迷咗，系咁输啊！ 输钱就皆因赢钱起 啊！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唔止系幸运童子咁简单嘅，呢个亦都系即系 童女，你点都系一个童女嚟嘅。 你系即系用你个脑袋去谂啊嘛！之后我玩到六点几，我竟然系攞到嗰场比赛嘅冠军， 好嘢好嘢，高手高手高手， 系啊！跟住我社长就好开心，发掘到一个 mastermind 嘅人。 咁你之后有冇继续喺呢一方面钻研咧？ 之后我有买到一副翻屋企，叫啲朋友嚟玩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我玩呢个都几有天分嘅，呢个都几搞笑嘅比赛。咁不过我今日咧想讲话，原来咧喺英国咧都有啲人咧制造咗一啲特别嘅比赛出嚟玩下嘅，咁咧就叫做一个脚趾嘅摔跤比赛。 哦，我听过呢、這 个，竟然 系啊，呼，即系等于你斗手指力，不过佢变咗做脚趾啊嘛， 系啊，即系其实佢中间有条线咁啦，你做一边一只脚趾公咁样，大家勾住，就喺度睇下边个咧可以揿到对方出界咯。我估唔到你又有涉猎过 咧，我冇玩过，我听过啫。因為 你真係見多識廣 喎，玩手指 你摔跤， 你真係好勝喎！ 手指摔跤你知道點玩㗎啦，你揸住咁樣攞手指公撳落去，腳趾咪一樣咯。 係啊，咁呢一個咧就即係好似用腳趾咬手瓜咁樣樣啦。咁佢話其實呢個比賽咧喺1974年就已經有㗎啦。咁所以鐘哥聽過咧 都不足為奇啊。 係啊，歷史都好悠久㗎啦。See 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燃了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才跌落，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那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领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会回流浪才够多细腻， 见过最好的你，爱过最差的我，终于感觉就爱吧，说过会改的我，说过会等的你，真 同鐘哥同埋小華講下呢一個題目啦。嗱，頭先咧同 Kitty 啊就講咗啦，話喂參加比賽啊，又話啲玩手指腳趾嗰啲比賽啊，咁啊我哋都有講啊嗰啲朗誦啊嗰啲情懷啦。嗱，拍片比賽又好，歌唱比賽又好，朗誦比賽又好咧，都應該參加。不過咧有一種比賽真係冇參加。非法赛车，因为 梗系啦， 因为打开咧报纸咧都睇到啊，有报章报道啦，咁啊月初嘅时候咧，嗰、那个新年杯公路大赛呢、這个就系当然系报章揶揄啊，嗰啲名跑啊、超跑嗰啲比赛啦。 嗰阵时你仲打趣咗喺度话，澳门冇咗个赛车啊，定系点样啊？大家就唔好啊咁样。 其实讲晒噶啦， 系咯， 阿欧一开始讲。乜赛车，只要前面加咗非法两个字咧，其实就唔应该参加。 系啊， 任何都系非法活动就唔好 啊。 除非你净系去非法啦，即系自投法。 系啊， 你非法就或者 唯一样啱做嘅非法事就系非法。 过年你咪非法咯，你唔好走去非法乜咁样啊。 系啊， 差唔多过年大家好非定头发， 剪定 香公啊， 系 啊。 仲有冇相公嘅咧？依家 相公同埋唔利是咧，啲人话。 嗱，而家有啲咩啊？唔利是啊？ 系啊，你冇听过啊？ 冇啊！ 即系话农历年嘅时候，千祈唔好剪头发啦，又唔好搞个头啊呢一类啊嘛。 唔知过咗年初几，我唔记得啦。 系啊。 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唔收相公嘅。 嗯。 因为佢不嬲都系收紧相公嘅，真系噶。 本身已经喂成千蚊一个头咯， 佢仲 收相公一二千蚊。 然后你喺佢新年嘅时候，如果帮衬佢咧。你發覺佢冇收你相公咧， 啊、 你覺得佢好有良心， 係啊， 因為有啲比較收費比較昂貴嗰啲咧，佢哋係冇相公呢一件事嘅、啊，因為平時都已經 平時補貼咗啦，已經 補貼咗啦、 啊。我都係一啲普通鋪頭嗰度非法嘅啫、 嗯， 但係咧近排都識咗有啲朋友咧、 嗯， 我問佢話：哦、啊，你平時個頭喺邊度剪㗎？咁、嗯、我諗住都係求其講話中環啊或者銅鑼灣嗰啲、嗯、即係剪頭髮鋪頭啫。佢話俾我聽咧。哦，我喺酒店入边剪嘅个头，我、嗯哦、原来酒店有得非法。 呢、哦這个我知道、 啊，酒店里边开嘅 salon 啫。 系啦系啦， 通常系酒店地库噶嘛。 系啦，有呢啲位嘅，系 啊。但呢件事都好似好 wow 到我咁样，好似好劲咁样嘛，系咪 其实任何地方开。你都係覺得啊，如果喺中環好似 high 啲，銅鑼灣勁啲，即係感覺上嘅啫。 咁如果我同你講咧，喺酒店嗰度剪頭髮，你覺得勁啲啦？ 我有去過 間酒店喺旺角，你又點睇咧？ 總之佢係酒店就得啦， 又好 都 勁翻。 你幾耐聽過有一個批發鋪喺開一賓館嘅？ 咁啊係，咁啊係， 一定係酒店。 係啦，即係都 邊度剪啊？ 係啦， 賓館就話。 正所謂酒店就係酒店，你唔好理旺角定沙頭角。係 啊， 就算我喺沙頭角嘅酒店剪都係勁。 我最中意嘅其实任何一个人唔系净系我 是 最中意嘅理发店咧，唔、 嗯、 理系名牌定还是系平价， 系 中意就得噶啦。即系你做咗剪完出嚟之后，我中意，咁就 OK。 其实都系睇眼缘或者讲缘分。有阵时有啲人觉得喂，我系真系三四十蚊落去剪嗰啲。我覺得好好、啊、喎， 不過咁樣喎，呢、這個中意嗰個定義咧，係建立喺別人的眼光上 面。係啊，咦，鍾哥你個頭幾好睇啊？係啊，我中意去呢一間嘅。嗱、那個 scenario 係應該咁樣寫。 係啊， 鍾哥你個頭幾好睇、啊，跟住你話係啊，我平時中意去開呢一間，咁、啊、你就中意啦，係 啊， 是 啊嗯、即係最緊要人哋話、啊、你剪得好睇就得啦。係 啊, 啊，喂，不過你講開呢啲非法咧，我都話風一轉啊、嗯，都想講多少少嗱。嗯日本嗰啲速剪店咧，過去嗰幾年咪好盛行嘅喺香港咁樣，嗯、即係叫做遍地開花。 即係頭髮塔通嘟一嘟都俾到錢嚟㗎， 而家都有，而家都有。 係啊，佢啱啱傳嚟香港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因為點解咧？第一唔使留喺嗰個髮型屋時間咁長啦，舊、 嗯、 時磨好耐㗎嘛。 嗯、 喂，睇幾本雜誌都未睇完，依家疫情你都唔夠膽掂嗰啲髮型屋啲雜誌啦。咁、 嗯嗯、 你玩手機玩到冇電，為乜咧？咁啊快快脆， 而家佢嗰啲直頭喺百貨公司入面都有得剪喎， 係啦， 速剪嗰啲， 速剪啊嘛，嗰啲 係啦，我好欣賞，但係咧一路剪剪咗兩年速剪店咧、嗯，我都忍唔住要換啦、嗯。你知唔知個問題係喺邊度？ 就係、是、你冇得 order 同一個師傅。 嗱，呢個第一，呢、這個第一，嗯這個、第一 有啲咧你俾多少少錢咧， 可以嘅， 你係可以 order， 我就係要呢、這、一個呢、這個師傅，係 啦， 係啦，我係要阿白仔過嚟同我剪嘅，我次次都要佢嘅，俾多幾廿蚊我都要阿白仔過嚟剪嘅，係、 嗯， 但係有啲咧就唔得嘅。 冇錯，頭嗰一兩年我真係想留住阿白仔， 嚇， 但我留不住。點解留不住咧？ 白仔走咗啊？ 係啊。佢成個人走咗， 跳槽咗啦。 同埋咧，佢嗰啲係連鎖式經營嗰啲剪頭髮鋪頭咧。我問過個老闆，其中一個個老闆，佢話：我特登噶，要佢哋走下轉下咧，等佢哋唔使淨係剪慣一個地方咁樣。嗱，你諗下，如果嗰啲連鎖鋪頭當有二十間啦，有啲喺叫做勁啲嘅地方，商業區啦，商業區啦，咁你梗係剪啲 OL 啊，剪啲叫做大路客啦。但係如果你喺屋邨嘅，咁你可能會剪好多小朋友同埋咧家庭主婦咁樣啦。咁你都知道一個髮型師就麻麻地中意剪小朋友啊，理論上，因為小朋友會喐身喐勢啊。跟住后面又有个爹哋妈咪喺后面咧，翘埋只手喺度睇住你点剪啊！咁好大压力噶嘛， 我都惊 收你五十蚊一个头，哇！好似监视式咁样去睇住你。 我唔惊剪到，我唔惊剪小朋友，我惊剪到小朋友。 系啦系啦， 一喐其实喂， 系啦嗱，你 我细个都好惊噶，我系惊到唔敢喐啊！ 你哋有冇俾？ 有， 梗系有啦，有篤過隻耳仔添啦。細個梗唔出聲啦。 我有一次 冇嘢嘅， 我好記得 細個嘅時候， 細個嘅時候去嗰啲街邊嗰啲鋪頭咧，咁剪頭髮咧，跟住咧嗰個咧仲要係嗰個原本我哋幫襯一個師傅嗰、那個仔啱啱出道，即係個老豆已經企咗喺隔離， 爹哋喎， 爹哋隔離喺度剪啦。我啲嘅好普通剪姐嗰啲剪到好短嗰啲咁樣，跟住剪啦，剪咗，哎呀！跟住剪到我只耳仔痛，跟住我阿媽喺隔離噶嘛， 跟住但佢又唔出声。 你有冇见到师傅开始攞纸巾啊？ 攞纸冇攞纸巾，唔知攞啲咩灰咧？吻我 灰啊！ 我耳仔， 我以为喷啲定型水咧。好堅噶嘛？嗰、那個年代啲定型 水，街邊度邊有定型水啊？ 咁係咩灰啊？ 我 係咪剃須嗰啲 啊？ 剃須白色嗰啲嘢可能。 跟住有啲痛啦，哇嗱嗱地喎。跟住我細個嗰幾歲，十歲都未夠，我唔敢出聲啊嘛。 人造血小板嗰啲。 跟住我媽又冇理喎，跟住咪當冇嘢咯。跟住哇一路痛咧，跟住又再有啲血滲出嚟嘅時候，佢攞啲灰揞落去。 哇！阿伯友都隻眼開隻眼閉嗰下。 係唔係？其實知嘅媽咪， 我 唔知點開口啦。 係啊， 因為知嘅，誒。但有个年代我哋啲爹哋媽咪都会怪啲小朋友，梗係你曳啦，喐细喐细啦， 我已经好，好定咗喺度。 我都知，我都试过，我都真係好定，但佢都剪到啊， 定着也被剪。 所以呢根据呢个原则呢，嗰啲连锁嘅叫做剪发店嗰啲老板呢都要调下啲人。如果唔係我淨係剪小朋友头呢，剪得两剪呢嗰、那个发型师流失㗎嘛，随时。咁所以就不时转换下啲工作轮调啊，工作岗位咁样。 但呢个咁样嘅形式我就唔知係好系坏。因为发型师你企喺即係喺企定一个地方，你就会有一定嘅 客底啊嘛， 客底度。如果你要佢走咗嘅话咧，可能啲客跟埋走噶喎。 系啊， 即系好就 O 咁咯。 系啊， 佢原本跟黑阿伯仔嘅， 系啊， 即系唔见咗，跟住佢咪走埋 啊。系啊，我都走埋啊。但系冇办法，呢个真系良人道，呢啲营商之道嚟啊。不过小白，我见你个头咧，你应该又唔会系速剪嗰啲，你应该唔够胆啦。 我本身有个朋友咧系做发型师嘅，系啦。咁虽然佢对我嚟讲咧都几怨下嘅，咁但系即系我剪开同埋发型。师成日都系讲一句啦，除咗系啱其他人睇落去好唔好睇之外咧，自己都好紧要噶嘛。咁我觉得，咦，咁佢又几啱我，即系剪完嗰个感觉都几啱我咁样，唔会似得好似之前咧就冇一个固定发型师嘅时候咧，有少少咧即系好似甩牌咁啊。今日甩中呢个得唔得咧？下次甩高又得唔得咧？咁遇到个好嘅话咧，试下再剪多几次啦。啊，两三次之后又发觉啊，有钱 呢个剪咗好多年噶咯，应该系 剪好多年啦呢、這 个。如果依家疫情嘅缘故，会到会系去你屋企嗰度 冇啦，佢唔肯啊！佢有时你屋企坐嘅时候，同佢讲你不如攞埋铰剪啦咁样。 点都系噶， 佢唔肯啊，几鬼衰啊！ 用金钱利诱佢咯， 唔得啊！ 请佢食餐饭咯。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发型师同个顾客就等于医生同病人嘅关 系。系啊， 你揾到个夹嘅话咧，就真系药到病除嘅。 梗系啦， 如果唔系咧，好快换医生。 系啊，咁啊，祝大家揾到个夹。嘅发型师啊，喂，如果我男朋友女朋友发型师， 喂，咁好喎， 免费剪头发啊，正啊！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六名北韩公民、一名俄罗斯人同埋一间俄罗斯企业，认为有关个人同实体有份从中国同俄罗斯购买产品，协助北韩进行包括喺今个月内两次导弹试射嘅军事活动。今次拜登政府首次就军事活动向北韩施加制裁。财政部话，制裁措施旨在防止北韩继续利用海外代表非法采购武器货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美国政府仍然致力同北韩进行外交，认为如果要有进展，就必须对话。北韓昨日證實成功進行高超音速導彈試射，領導人金正恩到發射現場視察過程。美國財政部認為北韓自去年9月的6次導彈試射都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日經平均指數報 28,592 點，跌17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39美元，卖出1826.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早上大致多云和清凉，下周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

常之劲亮嘅一首摇摆作品啊！但呢只歌原来系作曲人咧对佢嘅狗狗所写嘅。呢个礼拜星期日榜占第十位 ，Slash Fishing Mouse Kennedy and the Conspirators Fill My Wor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钟哥，倾下股票经先啦。好啦，咁啊，请嚟我哋嘅嘉宾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现有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你哋好啊。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啊，真系要愉快啦，因为琴日咧港股好叻仔，应该 Dicky 一阵都会咧 似样啊。琴日 系啦，终于似样，经历咗半年有一个交易日，终于跑赢美股。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啦，呢、這个都系报章咁样讲嘅、港股咧升咗663点啊、，ATMJ 咧领涨咁样啊吓，好有反攻夹淡仓，究竟系咪真系咁样咧、北水流入亦都系新高啊吓。Dicky 交俾你啦，因为我知道咧，即系过往嗰一两个礼拜啦，即系你都可能即系喺其他平台都有讲话啊，大家都睇下啲科技股都见下底咯噃，咁样咁啊。好啦，咁啊详细交俾 Dicky 讲，唔该晒。 好啊，大家好，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咁啊，你扮我把声都扮得好有风味喎。 其实我唔系扮噶，我谂住演活另一把声音咋，根本扮唔到。 扮紧啲外籍人士咁。 唔系，扮唔到，交俾你讲啊。 系，不过咧，头先欧多谢你咁讲啦，因为其实过去呢段时间，我觉得咧，其实逆境嘅牌又好啦，波又好啦，最难打嘅，即系话你顺风顺水系易啦，系咪先？系咁入波。系人都识踢啦，哇！但系咁失分嘅时间咧，点样系又要系喺呢一个即系最困难嘅时间咧，即系保持住镇定啦，甚至乎咧就系可能仲要谂下办法解决进攻咧，嗰下就最难。喺当然啦，上次同你倾偈咁，可能已经上个礼拜啦，咁但系我喺即系自己直播啦，又或者喺其他嘅即系电视台访问咧，咁呢几日，尤其是讲紧我好关键啦，呢关键日期唔系买楼啊。但係關鍵日期都好關鍵，就係呢幾日咧，即係我不斷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話你信我啦，即係我好相信咧，即係股神嘅金句，就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係咧，即係當別人恐懼嘅時間咧，我就要貪婪。不過貪婪咧都要揀啱啲工具，即係你唔好亂咁嚟貪婪咁樣啦嚇。咁但係咧，我就話，喂、啲新經濟股真係好平，同埋我都記得咧有一個轉捩點咧，就我都有同晨光嘅聽眾講過，即係我自己睇法，我亦都買咗嗰隻股份。咁都係我話，我唔係我因為我買咗叫你買啦。不過個分析係咁，即係好似話，當啲新經濟股跌不休咁啊，全部高位跌落嚟六成、七成，有啲啊八成咁樣啦。我講香港嗰啲，即係頭先你都提及過，例如 ATMX 呢一類啦，大家都失去曬信心㗎啦。咁但我就話，當啲價值型投資者，即好似阿芒格啦嚇，Charlie Munger 咧，即係股神個最佳伙伴咧，佢每日郵報都增持成倍喎、阿里巴巴，咁代表啲咩咧？代表就係話佢哋係一個價值型投資者，人哋一個五六十年都一路都贏緊嘅長盛將軍，咁佢而家都增持，咁係咪即係代表價值型投資者都覺得抵買咧？咁冇嘢嘅，水向低流，咁舊年即係美股表現好好。咁今年個港股有冇機會即係做翻好啲咧？咁我喺即係日前嘅即係報章某報章嘅專欄都講，好簡單嘅就其實唔使諗到大啲嘢太複雜，唔使係一個財經專家先理解嘅，普通市民都會明白概念。簡單講一句就係話，好啦，當而家呢個環境 英國一次加息，美國今年可能會坐三望四，講緊係加息嘅次數，有機會三到四次。咁好啦，咁即係話息口不斷加啦。咁即係話最簡單嘅概念就係息口加咧，債券價格咧就會同呢個息口嘅趨勢咧反向移動嘅。咁即係話債價可能跌。咁即係你咪債券基金都唔得喎，即係今年都唔係好投資。好啦，咁跟住嗰啲所謂虛擬貨幣、好虛擬嗰啲咧，咁我一早都話。会爆噶，睇住你啦。咁好啦，两个顶啦，而家一路怼紧啦。咁我当然啦，我就不嬲都唔太鼓励，因为我会觉得有啲人话，买两个 percent 啦，咁样。咁我话好啦，咁你自己执生啦吓。咁但系我就睇跌嘅。咁好啦，咁佢又跌紧啦。咁即系资金其实都冇乜出路。咁好啦，咪即系又要翻美股咯。所以个美股其实都未跌得住，个知识曲线都未逆向。咁但系港股咧，其实都开始明显地见到有啲即系见底嘅征兆，特别系啲新经济股，好多都真系个股去到好低殘，唔係千禧年嗰時冇錢賺啊，而家係賺緊好多錢，即係講緊阿里巴巴，即係一個十二三倍市盈率。咁呢個係我上個禮拜喺晨光度講嘅對白啦。咁所以即係到琴日，即係好顯著咁，好大幅咁，好報復式咁反彈，咁我係開心嘅，即係我會開心係，即係唔係話贏唔贏錢啊？系最紧要赢面啊嘛，即系啲讲嗰啲嘢，上个礼拜讲啲嘢开始慢慢出现，慢慢见到，咁呢样嘢系我开心，同埋即系嗰个报复式反弹系即系好报复式，咁我会觉得可能会维持到一段时间，咁就甚至乎个低位系见咗噶啦，即系呢个22,600，我上个礼拜就讲唔一定会穿嘅，唔使咁惊嘅，咁终于都即系吐气扬眉咁讲咯， 系咁啊，即系有预测能力都系重要噶，系啊，攞彩不嬲 ，Dicky 都已经攞咗彩。噶咯， 唔系好彩， 攞咗个好彩咁样。 喂，琴日仲有啲裂口高开，钟哥。 嗱，咁样的，其实虽然咧，有阵时系好多朋友们咧喺股票市场赚咗多钱，但系咧佢有一样嘢佢买唔到嘅，即系成日话我想买桶石油得唔得？买唔到，我唔可以买一桶噶嘛。咁但系我买唔到嗰一桶石油，我可唔可以买石油嘅股咧？即系最近有冇啲咩石油嘅股可以提供一下咧？ 系三桶都得， 三桶都得 系嘛？系啦，香港有讲三桶油啊嘛，即系中海油、中石油同中石化啊嘛。钟哥就讲啲油股啦。 Yes 啦， 其实呢个系差唔多系近期都其中一个最炽热嘅话题，点样都要同你倾下。即系多谢你啊，咁啱啊问我呢个话题。咁当然啦，系啊，真系一桶桶买翻屋企系唔得噶嘛，所以期货。先至搞到曾經會去到負數，因為咧真係提現貨都唔得咁。咁但係咧呢段時間咧，對於油股、對於油價咧，其實大家都有個好熾熱嘅睇法嘅。嗱，不論國際油價一路升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喎，即係而家講緊內地，其實係咪即係同石油即係國際嘅油價咁扯上關係咧？內地個實現油價咁啊，事實嚟嘅其實不過，你冇理啦。總之有陣時兩者咧。雖然冇一個直接嘅關係，但係都有個關聯嘅關係嘅。不過呢近期真係有好多好消息嘅啲油股，好似尋日咁啦，一下子即係中海油呢就即係急升，都好多啊，升得。咁啊，但係點解會升咁多呢？咁人哋20周年嚇，就即係出個紀念，佢就話好啦，我派個特別嘅股息啦。咁跟住再話，我今年會繼續回購股份啦。仲有再計埋就係話，由2022到2024年咧，哇！真係如果個派息嘅比率唔低過即係例如40%咁講咧，咁即係計一計佢數咧，佢嗰個收益率未來嗰2-3年咧，即係其實有成7%嘅。咁啊，即係話。好簡單講，佢係賺緊好多錢，個市盈率就好低，跟住肯派好多。咁一個咩嘅結果呢？就係個股價會好顯著上升啦。所以呢，個股價就砰一聲升咗上去。嗱，當然啦，即係呢幾桶油其實呢段時間係一路都跑贏大市，好多好多好多㗎啦，已經係。咁不過即係其實有陣時啲股票真係好難講㗎，花無百日紅啦，咁股票都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而家睇呢幾隻喺香港上市嘅油股呢，咁真心講我都最鍾意都係中海油嘅。不過你話計埋佢嘅即係各樣嘅股值都仍然係最吸引嘅，咁但係佢又真係升咗好多。咁另外一兩桶啊，咁都個勢都幾 OK 嘅。咁喺而家呢段時間咧，咁啊再憧憬就係內地成品油又會再加價啦，咁實加㗎啦。即係總之一路都係加緊，加咗好多次㗎啦已經。咁到而家冇㗎，憧憬佢未加，佢再又真又今年又加咧，咁可能個股價都會有啲幫助。咁我諗居高不下啦，我会咁形容啦，呢三只油股嘅股价。咁但系如果最睇好，虽然佢系最贵，即系而家呢刻，但系佢估值其实都系最低嘅，咁就系中海油咯。 嗯， 咁啊，最后问埋 Dicky 呢一个啦，中国国务院咧就提出鼓励消费，咁啊，期盼咧内地嘅疫情受控啊，以迎来较佳嘅一个春节消费旺季。琴日咧，仲嘅内需餐饮股咧，全部都升啊，有啲咧好低残噶啦，有冇机会啊？升多几日啊？呢一类嘅内需股，你觉得？ 我相信而家咧，即系今日个主轴咧，都系追落后噶啦，即系因为寻日乜嘢都升晒，咁同埋即系到我真系自己，你知啦，即系日都要喺好多唔同嘅专栏度揾啲股份嚟写，乜都写晒啦，内银啦，香港啲银行啊，新经济啊，咁即系当我都系揾紧啲追落后嘅时间咧，咁我谂即系其他即系投资者都会，我觉得会有机会继续做好嘅，咁因为第一都系政策啦。第二咧就呢啲板塊都係落後，咁尋日就啲十下十下相關嗰啲打邊爐啊嗰啲即係原材料啊，升嗰啲唔講名啊，咁嗰啲都升曬上嚟，咁可能而家又到另外嗰啲嘅咯噃，例如嗰啲飲得杯樂啊、啤啤佢啊，即係甚至乎係飲杯奶先啦、啊，即係健康啊，即係嗰啲可能都會做好噶，係啊，咁啊大家就睇住啦。 好，咁啊散户就可以多做功課啊，參考一下 Dicky 嘅一啲投資嘅建議。咁我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業務部執行董事阿黃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事 ，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咯，好嘛？唔该你， 好， 嗯，拜拜， 唔该 Dicky。 骗案手法、 交通意外趋势、 毒品、受害人心态、 科技罪案、 交通黑点、 青少年罪行，好惊， 好怕，唔使惊， 唔好怕， 神光警星全部话你知， 全新环节， 神光警星， 逢星期五，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优惠嘅嘢咧，同埋小白啊，同钟哥倾下呢一个啦。嗱，呢个车胎人咧又出炉咯，咁样嗱贵 推介啊， 系贵嗰啲咧，我唔讲啊，通常讲啲平民，我中意咧。揾佢揀嗰啲平民选项嗰啲咧。 不过你喺度讲之前，是是是，你有冇听过啊？任何俾车胎人揀选咗嘅，系一个诅咒嚟。 有啊， 即系特别系平民嗰啲。 系啊，最主要都系因为租金问题啊。 特别系平民。 系啊，你如果原本已经系贵价嘅车胎人揀咗，跟住佢根本就系贵嘅，佢啲客路都系贵肯消费噶嘛。但系嗰啲平民化嗰啲俾车胎人揀中咗咧，跟住就系啦，嗰个业主话喂。哇！車胎人首選喎、 啊， 加你價先， 多做多生意啊你！ 點知原來冇，即係你賣開五毛之粒魚蛋，你冇可能突然之間賣五蚊粒噶嘛？係 啊， 係 啊，所以咧我睇過一篇報道咧，係本地一間食店、就俾車胎人點咗名。佢話咧要喺個 critical moment， 即係好快，即係你點咗名啊嘛，即係頭嗰幾個月生意一定好似客似雲來啦，因為你好似好勁咁樣上咗榜啊嘛。你喺嗰兩三月。个月之内一定要再开多间分店，将你本身嘅成本分薄啲。咁嗱，即系呢个我都系睇报道咁样，你就可以逃过咧 个魔咒啊！哇，但系如果我系嗰个老板咧，可唔可以赶佢走嘅？我唔要，走 走啊！你走啊！ 唔要， 我有个套路。中哥突然间你咁讲嘅话，为咗防止车胎人喺佢哋即系突然之间叫咩辣更咁样上咗上嚟，我又唔知道。你知佢哋唔会话俾你听噶嘛？我系车胎人咁样噶嘛？咁你就通常個老闆咧，我發覺有啲鋪頭透露就係我對啲客好惡嘅，招呼唔好嘅，我食物好食，但你千祈唔好搞我上榜，係啦，你唔搞我上榜咧，我就繼續可以惠澤社群，繼續俾多啲俾嗰啲市民食好啲食。 係有好多方法嘅，可能即係間鋪又賣盤咧，你唔知啦。 咁啊，車胎有啲咩提供啊？ 喂，我發現咧，車胎人咧嗰啲評委啦。几中意食烧鹅嘅？ 哦，系喎， 佢成日每一年都揾到一间烧鹅咧，系劲抽嘅。咁我揾咗其中一间啦，咁啊，即系好似喺元朗嘅间烧鹅铺。但系咧，佢点解话好中意食鹅咧？佢连卤水鹅咧都有多两三间去推介。 系咪因为其他国家比较少可以食到咁样烹调 方法？我哋谂翻其实即系中菜咧，除咗北京有田鸭啦，咁但系你谂下其他省会咧，又好似唔系话特别有专系食鹅喎，觉唔觉？ 是 香港就有出 系嘅，系嘅，但系广东有一笪地方都系专食嗰啲狮头鹅嗰个嗰地方，汕头定汕尾啊。 夜晚诶，中意打冷嘅有卤水鹅啦。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啊，老水。 所以我都觉得 都系广东一带，都系广 佢哋啲评委咧有啲偏心嘅，我觉得即系对我系有一个癖爱咁样啦。喂、嗯，不过咧有啲就一个豆品厂咧，都好多年历史咧都有份上名。喂、哦，其实豆品厂我觉得几好啊，因为 食豆腐嗰啲 系啊，食豆腐花唔系食豆腐，食豆腐花， 豆腐泼咯， 豆腐泼系 泼都得， 或者咧 煎羊豆腐， 系啊，煎羊豆腐， 饮豆浆 系啦，我都中意，因为咧嗰啲豆品厂咧，佢真系有一种即系古旧啲嘅感觉。 佢哋煎嗰啲豆腐咧，你发觉真系唔同味嘅， 系咪啊？ 系啊， 浓味 特别香，同埋嗰个豆味又特别出嘅。 系咁啊，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试下啦？嗱，详细我真系唔帮人哋卖广告，总之即系都系好片面咁样去讲下。咁啊，仲有大围咧都有两三间平民小店咧被点名，系啊，有一间 系咩美食区附近嗰啲啊？ 我唔係好熟大圍咯。 佢而家呢個係未有星星啊嘛，只係點名啫，係咪？ 係啊，係啊，即係點名啫。星星嗰啲好多時都係要叫做收費貴少少嘅，因為佢個評級標準有幾樣嘢噶嘛，即係除咗整潔度啊、禮貌周周啊、靚唔靚啊、餐具好唔好啊。即係服務點點成成啊！佢嗰個評分攞一二三四粒星嗰啲全部都貴嘢嚟嘅，我有睇過。 不過喺我心目中咧，真係有啲佢冇辦法入榜嘅。譬如我好中意食臭豆腐嘅， 係啊， 真嘅，我中意食臭豆腐。但係臭豆腐，我相信咧。未必有機會可以俾車底人點到名， 係喎、哦，都好大機會啊！因為外國人未必可以得啊嘛， 頂得 點欣賞到嘅、啊。 但我有陣時喺度諗咧，可能都會揾翻啲當地嘅評委嘅，即係揾翻啲香港人評嘅都應該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去食下好食嘅嘢咧。 都係嗰句啊，中意食嘅有冇人點名你都中意食嘅。 係啊，唔中意食嘅冇人點 名都 係 唔食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十三日是一年的第十三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52日。2018年1月13号，美国夏威夷州发生弹道飞弹误报事件。当日夏威夷全州电视广播和手机陆续收到当地紧急事故管理局通过警报系统错误发出的警报。警报表示夏威夷即将遭到弹道飞弹攻击，建议居民立即寻求庇护。信息在当地时间上午8:07发出，误报发出25分钟之后，州政府再发出电子邮件澄清。误报发出38分钟之后，当地的智能电话收到第二封澄清信息。一月十三号出生的朋友，懂得改进现况，努力向上，增加安全感，以达到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地位。重视金钱，害怕因失败而动摇自己的地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加倍小心，防止传递错误信息？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错误信息带来的恐慌，是因为害怕人为的失误，还是害怕错误成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香港仔漁光道68號石排灣村碧朗樓同埋油塘崇山街8號熙台一座嘅強檢行動，冇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指出，一名曾經住喺碧朗樓嘅初確患者，初步顯示帶有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晚7:00起圍封大樓，派員為2125人進行檢測，到訪733户中有29户冇人應門。另外，政府因應一宗初確個案，昨晚7:00起圍封熙台一座，政府派員為大約330名居民接受檢測，到訪大約165户，當中有50户無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正係檢疫或隔離的住户，或者有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無人應門的個案。

因為佢係應該係八幾年 嘅，佢係八幾年嗱，一個八五年嘅。我上次睇呢套劇咧，呢套電影咧，我諗都唔夠半年。 嗯， 係啦，因為串流平台有嘛， 哦、有 重播， 係啊， 唔係叫重播，佢擺咗上， 我擺咗上去，跟住我見到佢嘅時候，喂，哦，有得睇喎，我又撳嚟睇啦。 你以為諗住睇少少咧？睇下睇下你就唔停， 系啊， 咁我上去睇咯，我又冇留意到喎。嗱，我知道系经典嚟嘅， 系 我记，同埋我知，虽然我冇睇啦，但我知道佢有架车， 系啊，系 好好 时空穿梭， 系 啊， 有块滑板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啦，我系知道，我知道佢咁多啦。 我有见过块滑板， 真系佢诶嗰块滑板系冇辘嘅， 系冇辘嘅滑板。 未来世界嘅时候，滑板已经唔需要辘啦，咁 样。喂，但系我想诶一个题外话，系咪有一套电视剧系咪黎明做噶？系咪同呢个同回到未来好似？ 回到未加时， 哦，嗰个回到未加时，对唔住，同呢个系完全冇任何关系，对唔住，好。 但系都系嗰个即系 都系嗰啲桥段啦，系嘛？翻 到以前，点样改变而家？咁 《尋秦記》啦，係 啊，係啦，所以呢個都可以話穿越劇嘅一啲好早期 鼻祖啊。 咁其實咧，你話回到去一啲歷史裏邊去改變一啲嘢咧，其實呢個唔係第一套啦。我冇記錯咧，喺六十年代定七十年代頭咧，已經有一套叫做《時光隧道》嘅電視劇，即係外國嘅嘅Time Tunnel 啊，好似叫做咁就係講當然咧，人類發明咗一個時光隧道啦，跟住有兩個主角。即係神推鬼拱咁樣入咗去，就不斷喺一啲歷史裏邊出現。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冇改變到個歷史嘅。咁只不過喺最危難嘅時候咧，咁又去咗第二個時空啦。我記得嗰個劇咧，第一集嘅時候就係講佢哋上咗鐵達尼號啊。咁啊，即係好想改變，但係去到終於即係去到撞冰山嗰一下咧，佢哋又嗰個時光隧道又運轉啦，跟住又去咗第二個時空咁樣啦。呢度回到未來咧就厲害啦。咁佢就係點樣去？改變個將來。咁話說咧，對上一次聽呢個名嘅時候咧，就係喺嗰個超級英雄電影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就係喺嗰個End Game 裏邊就話，如果我哋翻到過去改變咗個世界咪得咯 ？Back to the Future 都講呢啲嘢噶嘛。咁跟住咧，佢嗰個阿 Hulk 就話啦，其實唔係咁樣運轉嘅。如果你改變咗個未來咧。改變咗個過去，嗰個未來只不過衍生咗一個新嘅未來出嚟，唔會改變咗你原本應該出現嗰個未來嘅。咁就係嗰時已經鋪排緊嗰個多重宇宙啊嘛。咁佢嘅邏輯係咁樣噶嘛。但係呢一個喺1985年出現嘅呢套電影《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來咧，佢講緊嘅就係你只要翻去改變咗。曾經出現嘅過去，你而家咧就會唔同曬嘅。咁啊，古仔係講咩咧？ 一個宇宙嘅啫， 一個嘅啫。 因為同龍珠杜拉格斯一樣咯。 係啊，改變咗一個就冇咗啦。 係啊，改變一個啫嘛。 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講啊主角阿 Marty 啦，咁佢就話佢原本咧就係居住喺一個小鎮嗰度啦，佢好想做一個rock star 嘅，即係彈吉他嗰啲好 rock 嗰啲。咁但係因為咧佢屋企咧就好霉啊！咁阿爸咧就一个小人物，阿妈咧就一个好保守嘅女人。咁佢两三兄妹咧都系即系冇乜嘢，即系一事无成嗰啲咁样啦。咁有一次咧，佢误打误撞，咁啊同喺镇上边有一个咧，啲人叫做疯狂博士嘅一个人咧就即系倾偈，佢话：我发明咗个一个时光隧道嘅车啊，就系阿正话 Kitty 讲嗰个，好即系大家好认得嗰架车啊。咁点知有一次咧，佢原本就谂住约个女仔去街。點知道呢同一時間咧，阿博士就揾佢，跟住咧佢就諗住見一見博士啦。原來有啲恐怖分子就真係知道嗰架車係真係可以有呢個功效嘅，諗要追殺佢。咁跟住咧就真係殺咗佢，真係殺咗阿博士。然之後咧，阿 Marty 就好驚啦。阿 Marty 就阿米高霍士飾演嘅啦。跟住咧佢就上咗架車，真係翻去三十年前。嗰、那個嗰、那個歷史裏邊，翻翻去之後咧，原來件嗰架車係真㗎，即係真可以回到過去㗎咁樣。咁跟住佢係諗緊點樣可以翻翻去，於是乎咧，佢就揾翻三十年前嗰個博士，話俾佢聽：，喂，我就三十年後，你真係發明咗一架時空車，我真係坐嗰架車而家翻咗嚟。咁但係你點樣幫我翻翻去原本個世界嗰度咧？個古仔就係咁樣開始嘅。咁裏邊咧就有好多嘢噶嘛，因為講到未來個世界會係點樣啊？即係當時嘅未來睇個未來世界就係嗰塊滑板冇碌啦，又或者嗰啲鞋特別記得著嗰啲波鞋嚇，嗰、那個鞋底 綁鞋帶嘅， 佢自己綁嘅 ，shoot 咁樣。 係啦，只腳穿入去之後咧 ，shoot 跟住咧就自己。 咦？咁我想問啊，佢嗰個去到未來，佢有冇話嗰個年份係幾多㗎？ 即係好少，即係講緊2015年。即係當時啊，因為係1985年拍緊2015年，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過咗好多年啦。 跟住我哋2015年睇嘅時候，其實都冇咁勁喎，係嘛？ 不過唯獨是有一樣嘢， 有冇嘢中到先？ 有，就係嗰對波鞋啦。因為以前嘅波鞋全部都係有鞋帶噶嘛。咁的而且確就係因為呢套電影咧，係生產咗一對唔使綁鞋帶嘅波鞋嘅。咁佢嗰個運作，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就是不斷撳嗰個氣墊咯，你撳兩腳佢鞋咪漲嘅，咁跟住咧就漲下漲下就頂住只腳，即係佢咁樣咯。 其實一樣嘢，我覺得咧都叫做種種地嘅，係咩咧？我記得阿 Michael J. Fox 咧，佢翻到去唔係佢佢去咗呢個未來世界嘅時候咧，咁啊有一幕就係見到行過戲院。因為仲話咩大白鯊咁樣噶嘛，咁有個大白鯊嘅鯊魚咧就出咗嚟，無意嘅咁啊咬咗佢一啖咁樣啦，咁就嗰個係投射嚟嘅。咁其實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咧都有嗰啲 AR VR 都有咗投射技術喎，咁但係要去到裸眼嘅投射技術咧，咁啊可能要再尖端啲嘅科技先得啦。 係啊，咁即係始終都會有嘅，我覺得 一定會有嘅。 咁但係個古仔就係話，咁佢30年前，咁佢就話佢唔可以改變個世界啊嘛，因為佢話唔可以改變嘅。咁佢第一樣嘢諗到嘅就係。佢话唔话俾博士听，30年之后佢会死啊？因为佢即系正话都讲咗啊嘛，因为佢系俾恐怖分子杀咗，跟住阿 Michael J. Fox 又喺好紧急嘅情况底下上咗架车走咗啊嘛。阿博士死咗嘅，咁佢话唔话俾阿博士听？佢30年之后嗰日佢会死啊？ 咁佢改变唔到嗰个未来就唔使话俾佢听啦，系嘛？ 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最后咧，当然咧就系唔讲得嘅，因为如果你讲咗，你即系改变咗个世界噶嘛。咁当时啊就唔系话衍生咗另一个宇宙啊嘛，系会改变咗个世界啊嘛。咁但系最后 Michael J. Fox 咧都话唔得，我要讲，但系佢冇讲俾博士听，佢喺张纸仔上边写咗，然之后喺佢临上车之前。俾咗張紙，即係攝咗喺博士個袋嗰度。咁跟住咧，咁跟住就你睇到個最經典個橋段咧，嗰、那個鐘樓跟住通電，最後個車就可以即係救燃料開車啦咁樣。咁跟住咧，佢翻翻嚟就係三十年後，即係當下佢離開咗嗰個時空嘅嗰一刻，翻翻去，博士冇死到。佢着咗件避弹衣，因为佢就攞翻嗰张纸出嚟，你睇下。 哦，即系佢救咗博士。 系啦，我睇我你30年前摄喺度，嗰张纸其实喺呢度啊，所以我知道今日咧系会有恐怖分子嚟，所以我知道今日咧我要着避弹衣，跟住就冇事啦。咁如果佢有事就拍唔到续集啦。 咁梗系啦，系啊。 好啦，跟住神奇嘅事就发生啦，因为喺过去佢翻嚟个世界嘅时候咧，好多嘢微妙地出现咗嘅。咁跟住改变咗佢阿爸嘅性格啦。改变咗佢阿妈嘅性格啦，改变埋另外一啲即系不断喺度哈哈霸霸嘅人嘅性格。 我仲记得有一幕系佢翻咗过去之后咧，佢阿妈中意咗佢嘛。 系啦，咁因为仲有一个就系，因为佢翻到嘅时候，年轻嘅阿妈喜欢咗佢。但系年轻嘅阿妈如果喜欢咗佢咧，咁 即 系 冇佢啦， 冇有佢咯。 所以咧，佢带咗一张佢屋企嘅合照噶嘛。佢一路咧就见到自己不断喺张相里边消失紧。 哦 所以佢唔可以俾呢件事发生，跟住佢要撮合翻当时年青嘅阿爸，点样可以中意翻年青时候嘅阿妈， 先至生到佢， 先至生到佢啊嘛，就系呢个咁样嘅桥段嘅。咁但系翻到，因为由于喺当下，即系佢翻到未来，过去嘅时候改变咗个好多嘢啦。翻到嘅时候，阿爸已经唔再系一个怕事嘅人，变成一个好强势嘅爸爸。阿妈变成一个好开放嘅妈妈。咁阿哥阿家姐亦都事业有成。反而以前哈哈霸霸嗰個肥仔咧，而家就變咗佢哋嘅工人，即係成件事就扭轉咗。嗰時就係開始咗話，原來你翻去以前嘅世界，改變一啲嘢，就會令到而家嘅現象咧會有啲唔同曬啦。咁就有呢一個。咁當然咧，去到超級英雄電影嘅時候就話唔係啦，但係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當時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真係好開心嘅，因為好多嘢你會覺得幽默啦、搞笑啦，同埋有一個。你好似玩緊嗰個因果循環嗰種好微妙嘅關係 同埋我覺得佢成套戲咧三部曲，佢最尾第三部仲係去咗個西部牛仔嘅地方， 係啊， 即係嗰個感覺，哇！你一噗一聲，去咗呢個唔知幾多年前嘅西部牛仔地區，咁啊一開始嘅時候就已經見到佢俾啲紅花 追緊啊嘛， 追緊又射爛咗個油缸咁樣， 咁 就解決呢啲問題。 小白都啱講完話，其實佢三部曲都有即係時間性係緊接噶嘛。咁當然佢拍第一集嘅時候，佢冇諗過收得咁教慣。咁跟住佢個尾係好得意嘅，咁佢搞掂曬啦。佢Michael J. Fox 覺得過緊一啲好開心、好嘅生活啦。咁有一日。

咁到底呢一句求其搲个水泡，英文嘅谚语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有些人在很焦急的情况底下，根本上就急不暇宅，病急就乱投医，在未揀清楚未考虑清楚之前就求其搲个水泡先。原来在英文当中都有一句这样的谚语的，正所谓 A drowning man will catch at a straw， A drowning man will catch at a straw， 这句谚语的主角正正就是一个 drowning man，即是一个浸亲的人，当在情急的情况就会求其 catch at the straw， 即是捉住条稻草啊。不怪之得我们成日都有一句叫做救命稻草了，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在这里衍生出来的呢？不过由今日开始，记得凡事都要把握时机，慢慢想清楚先。经历过急不暇宅的情况，又或者曾经乱搲水泡最后发觉不适合的人，以后就应该会学精了。有机会的时候就要为将来好好计划，万一第时遇到再危急的情况，就不需要再好像这一句言语一样， A drowning man will catch at a straw， A drowning man will catch at a straw， 不用乱咁搲水泡，又可以作出最佳的选择咯。 案手法、 交通意外趋势、 毒品、 受害人心态、 科技罪案、 交通黑点、 青少年罪行， 好惊、 好怕，唔使惊， 唔好怕。 神光警星全部话你知， 全新环节。 神光警星， 逢星期五，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朝早8:59，哎个心去咗9:00啦。8:59嘅时间啦，咁天气方面啦，早上大致多云同埋清凉，下午渐转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今日大概1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噶，咁啊周末期间日间啊气温啊稍为回升下，不过星期日以及星期二咧咁啊天气又再度转凉，又多几阵雨，即系嗰啲咩湿冻啦，系咪？ 即系唔好洗车字啊，系咪又系 啊？如果你谂住喂呢几日个天气都几好、啊，洗洗车先，谂下一二你又后悔 啊？系啊，唔应该噶，唔应该洗噶， 应该由得佢自然美啊！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先听听9:0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先啦。 咁宝邑路咧，近住将军澳广场啦，亦都系挤塞。咁而家亦都系影响到咧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右转去将军澳道咧，仲有车龙排到去宝林北路近住康盛花园。咁另外咧，宝邑路去翻将军澳隧道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将军澳广场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而 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环保大道近宠物公园。另外宝邑路去返将军澳隧道公路，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广场，亦都影响到现在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右转去将军澳道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北路近康盛花园，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中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瑞丰花园。香港仔海旁道去回薄扶林方向近石牌湾道游乐场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香港仔海旁道去回薄扶林方向近石牌湾道游乐场一带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日安秀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井栏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一段挤塞，车龙在宝林北路近景林村。咁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将军澳医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2群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Jennifer， 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收报36290点，升3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升1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4点啊，港股 ADR 咧全日上涨啊，按比例继续升，升163点啦，咁睇嚟咧今日港股啊都继续有运行啊吓，有机会继续爆上去咧，咁就好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恭喜发财，点解咧？未到农历新年已经要讲令恭喜发财咧？因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店啦，唔同嘅网店啦，其实麦乐紧股咧喺呢个农历新年档咧都会推出佢哋嘅 product 啦，无论食品啦、挂饰啦，或者咧挥春啦，都好多唔同嘅 product 会出嚟嘅。今日咧请嚟咧啲网店嘅两位老板同我哋倾下偈。 大家好，新年快乐。咁我是 Clary， 咁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Yanny。 是 Yanny， 你又是另一位的创办人啦。咁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去start up 一间网店啦，或者一开始 start up 呢个 business 个 focus 是乜嘢嚟嘅？其实。 其實我哋咧係想推廣玉石文化嘅，咁但係因為臨近新年啦，我哋覺得，咦，大家都會食年糕嘅，呢個係一個傳統嘅節慶食物，咁我哋就諗住喺一啲人佢哋每一日都會接觸到或者係需要接觸嘅產品，咁我哋就諗住，哦，我哋不如推出一個玉石年糕啦咁樣。 一講呢一個好似好勁咁樣喎，係咪啊？ 應該咁講啦。咁本身我覺得玉石啦、翡翠呢樣嘢都係一樣好獨特、好靚嘅嘢嚟嘅。咁其實係應該一開始咧係上年新年啦，咁我就喺度蒸年糕啦。咁我蒸完個椰汁年糕之後，覺得啊～啱啱蒸完嘅年糕， 即係你本身都係識得蒸年糕嘅人嚟㗎。 我其實係上網學翻嚟嘅。 好嘢喎！ 係啊，我有整過其他嘢，即係例如可能整過曲奇餅啦，整過廣式月餅啦，整過啲唔同造型嘅湯圓啦。咁就新年咁，梗係整年糕㗎嘛，係咪？咁我整完個年糕，蒸完之後就覺得啊～啱啱蒸完的年糕其實晶瑩剔透的、其實跟玉和翡翠很像的、那我可不可以整個玉這樣樣的年糕，懷念玉本身的寓意都是平安啊、祝福啊、其實好好意頭同心， 好靚啊！同埋頭先我睇咗張相，真係我覺得係啊，嗱照片係靚啦，我唔知真相係點啦。 等陣都有個真嘅俾你睇到嘅， 俾我哋睇到咁樣。但係製作嘅過程入邊，其實落嘅係乜嘢嘅叫做食材先可以做到一種比較接近翡翠顏色嘅一個顏色，係咪個椰汁？我都真係唔知道，我唔係好識煮嘢食，我淨係識得食嘢，因為係咯，係點嘅咧？ 其中有樣嘢係椰汁，咁我哋當然我哋新年最中意食就係椰汁年糕噶嘛，係咪？咁另外我就喺度諗，哦，有咩食材係綠色嘅咧？又大家都好中意嘅咧，咁我就諗。啊，不如試下斑蘭啦，斑蘭同椰汁好夾噶嘛，係咪？咁我就嘗試將斑蘭呢樣嘢加落去一個椰汁年糕度，咁就成功咗啦。 哦，哇，咁容易嘅咩？原來成功係咁容易嘅。咁依家已經訂單已經接爆咗啦，咁大家可以繼續 order 嘅，過年之後先攞啦，你等年糕咁樣係咪？通常都係咁樣。喂，咁啊，頭先講咗製作者嘅部分咁啦，你係負責咩嘅咧？咁我想問呢位同事。 呢位同事，我是 Clary， 咁我就係負責 sales and marketing 對外嘅工作，咁 Yanny 就係負責係產品研發啊，對內方便多啲。咁我哋個分工都幾清晰嘅，其實。 但你兩個係咩嚟㗎？好姊妹嗰啲，好閨蜜，跟住啊，大家即係去 station 嘅時候浸緊浴嘅時候，喂，不如做呢樣嘢啦，咁樣即係點樣會定還是之前已經有其他嘅生意往來或者生意嘅合作㗎啦？ 我哋本身其實係朋友嚟嘅，咁點解會引發到呢壇？ 好彩你講嘅，爭啲唔知道你兩個係朋友。 咁就係我整完個年糕之後，我 send message 俾 Clary。咁跟住一開始其實普通冇乜特色嘅年糕咧，佢就冇乜反應嘅。咁好啦，我 send 個玉石文嘅年糕俾佢啦，佢終於有反應，就話：哇，好靚喎，有得做喎呢樣嘢。 係，咁跟住就做啦，係咪啊？ 咁我當時因為我自己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咁我做 PR 嗰邊多，咁我就憑工作經驗啦， 話俾你聽中啊，呢個係出緊投資嘅機遇啦， 非常之 ideal， 因為依家其實都係相機食先嘅年代啦，同埋有好多嘢 食得都睇得啊嘛，正所謂係嘛， 係大家都係著重個外表，咁當然其實我相信佢嘅出品一定係好嘅，咁所以我 平時都煮開嘢俾你食㗎， 冇錯，其實食咗成年㗎啦已經， 係咩？ 所以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係嗰陣係。對上一個農曆新年前嘅，我就話你呢張相唔好出住，因為你出咗識整嘢食嘅人，其實會知道你呢個 idea 會抄啦，係啦。咁我話咁不如你 hold 住先， 我下年同你一起做。 哦，咁你又好好啊，你真係等足一年等佢喎，係咪先？你一段感情嘅關係嚟嘅喎， 咁我信 Clary 啊嘛，咁同埋我都覺得好靚。其實應該話係靚到我身邊嘅人睇完啲相，佢哋都話：哇，好靚喎！你賣唔賣啊？ 係 直情上年新年已經係咁樣問我。咁但係當然我嗰陣時純粹我自己整嚟送俾朋友，我當然唔可以就咁攞嚟賣啦。咁我咪 咁因為入邊都牽涉好多即係製作嗰啲牌照啊、食品工場啊，即係 法例有規管嘅。係 啦，咁我哋梗係做啲合規合法嘅嘢啦。咁嗰啲下山三百五十字啦，下一集咧先讲下究竟啊，即系入边处理食品咧，究竟对于两位少女嚟讲咧，要有几多咁繁复嘅工序啊，以至即系可能喺销售入边啊，即系作为 PR and marketing 嘅你啊，点样可以帮得到手啊？往后如果收到啲客人回头之后，又要点去处理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嘅经验咧，去同一啲年轻人去分享一下，因为即系你哋都后生，但系你哋后生得嚟。仲有啲比你哋再後生啲嘅人噶嘛，係咪先？咁佢哋都想跟下你哋啲腳影，我都想做下網店喎，咁樣究竟點樣可以取經呢？咁可能聽呢個環節咧，就會知道更加多啦。稍後時間再同兩位傾一下好嘛？唔該曬。 寧靜時分，呆著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胜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 剩下时间九点十八分，天气咧好似越嚟越干燥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嘅 Super Moments 嘅童年。 香港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英国的这位前卫女音乐人 FKHX 可以为多才多艺，除了是歌手更加是编曲人、监制和演员，加上 The Weeknd Tears in the Club。上星期只咪六位，呢个礼拜连跳两级去到第四位，赢到爆灯啊！吓 ，FKHX 再加埋 The Weeknd Tears in the Club。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又是时间同大家讲下啲超级食物。今日讲其中一种叫栗子，冬天食栗子梗系正啦。栗子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脂质三大营养素，是良好的营养素来源。日本料理研究家表示，栗子还有丰富的代谢糖分以及消除疲劳的维生素 B 集。哇，这么多营养还可以增强体力，看来栗子冬天吃真是正、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拨通咗 Annie。早晨啊 ，Annie，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哇！你喺嗰度好热闹喎，你喺边度啊？ 我而家喺宿舍，我喺宿舍，即系元朗嗰个宿舍。 哦，你喺自己宿舍嗰度，咁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唱呢？ 点嘅终身美丽俾啊我朋友黄俊文收听。 系啊，点解送俾佢呢？ 佢今日佢呢个月生日。 哦，一月份生日嘅。 一月份生日嘅。 咁啊，会唔会同佢喺呢个疫情底下都有机会可以庆祝到啊？ 都。大氣電波同佢傾，因為我都係出咗碟嘅啦，就係我都自己作咗隻歌叫做根本美麗啦。 你話你自己出歌添啊，即係民間出歌咁樣厲害喎。咁你會唔會打電話同佢慶祝生日嘅時候唱隻歌俾佢聽啊？ 我冇佢電話嘅，只不過咧係都祝佢學業進步啦，同埋希望再作多啲新歌啦。 哦，好啊，咁啊，期待住你嘅作品啊吓，咁啊，多谢你嘅点唱 ，Annie， 咁啊，身体健康，拜拜， 拜拜。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重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自己才是虚伪。给我地位，这 星，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唱尾。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刘畅啊，小白同佢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喂，早晨，阿畅， 早晨，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嚟啦，星期四晚有咩睇？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傍晚六点半啊，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今晚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本地嘅艺术家李定思啊，咁啊，佢画画好多年噶啦，咁啊，好特别噶，佢。同時咧，即係除咗中意畫畫之外咧，佢亦都好中意貓嘅。佢中意到點咧？就佢平時幫啲貓梳毛嘅時候咧，即係靜雞雞就收埋嗰啲貓毛啊。咁然之後攞啲貓毛再配合嗰啲墨粉咧，就攞嚟畫貓嘅。咁啊，即係貓毛變成畫咁樣啦。咁啊，製作咗一啲好有特色嘅貓毛畫嘅。咁啊，今晚咧會介紹一下佢點解咁做啦，同埋點樣咁樣做嘅。 係，我畫畫唔定啊，我話睇佢畫嘅啫，佢夠定啊嘛。 係啊，我哋都有呼吸，但係呼唔呼吸到美學係要睇下節目先知。 冇錯啦， 冇錯啦。咁啊，繼續啦！咁啊，今晚去到七點半啦，有呢個殘奧啟示錄，咁啊，繼續咧去介紹一下咧中外嘅一啲殘奧會嘅猛將啊！咁啊，今晚嗰兩位主角咧就係、是、第一位咧就係英國輪椅競速運動員啦，霍羅甫啊！咁啊，好犀利啦！佢喺呢個殘奧會攞過七個金牌。 哇！ 係啦，咁啊，點解佢又成為一個殘疾運動員呢？原來佢一出世咧就頭嗰24个钟头已經有兩次心臟停頓啦，嚴重影響佢發育。咁但係佢又唔放棄啦，咁啊～怎样踏上这个运动员之路呢，今晚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另外一位主角呢就是中国轮椅剑击的名将啊荣正啊。咁佢亦都会分享一下呢佢怎样咬紧这个牙关去苦练，最终呢就踏上这个世界顶级舞台嘅。 嗯。 咁、哦、可以睇睇呢个节目啦。 梗係要啦。 好，接住 钟 有咩睇。 八点钟去到铿锵集啦。咁今晚嘅铿锵集呢会同大家讲一下呢个视听嘅娱乐啊，即係譬如电视电影嗰啲视听娱乐呢对咧呢啲视障同埋听障人士系咪真系足够啊？喺香港咁啊，原来咧喺目前嚟讲咧，即系提供口述影像或者手语嘅资讯节目就唔系好多嘅啫。咁啊，今晚嘅节目会探讨下咧，从事呢啲相关即系手语啊或者系口述影像嘅教育同埋训练嘅专业人士足唔足够？究竟咧呢方面嘅未来发展又系点咧？有冇办法改善咧？今晚八点钟铿锵集同大家分析一下嘅、 啊。其实香港电视界方面咧，都应该即系做多啲呢一类型嘅叫做辅助啊。咁我见到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地方咧，直头可以喺个遥控嗰度揿出嚟，即系你需要手语嘅，咁啊揿出嚟咯。 即系双声道有第三个声道就系手语声道。 冇错啦。咁我哋再多啲嘅唔同节目啦，有呢一啲嘅服务嘅话咧，咁啊更加理想啦吓。 跟住九点半， 好啦，去到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啊，咁啊今晚嘅医生与你咧就系一个特辑嚟嘅，咁啊因应咧而家个变种病毒啊 ，Omicron 咧，咁啊。全球蔓延啊嘛，喺香港亦都来势汹汹啊，所以今晚特别咧就成集咧都系聚焦喺讲下呢个变种病毒上面嘅，咁啊当中会就系除咗有啲专家医生嚟到之外咧，亦都有啲加插咗啲街坊啊，就走上街我哋去了解一下啲市民咧对呢个病毒同埋各种防疫新措施有啲乜嘢疑问，咁啊再交翻俾专家一一解答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啦，即系大家抗疫都年几两年啦。即係難免會有啲抗疫疲勞嘅，咁啊今晚咧都有一啲專家上嚟教大家點樣應對，點樣可以咧 即系唔好松懈，点样可以积极咁样面对嘅？ 系点样有冇办法令到我哋抗疫嘅精神翻啲啊？最紧要呢啲， 一定要精神啦，打醒十二分精神。 冇错啦，十点钟啊有美食文化地图噃。 冇错啦，咁啊呢个节目啊带大家去到新疆啊，即系从美食上面睇下，了解下佢哋当地嗰啲饮食文化同埋背后嘅故仔。咁今晚去到新疆嘅哈密啊，哈密咧谂啊谂到系哈密瓜啦。 系啊， 咁。即係哈密，除咗有哈密瓜之外，亦都有一種嘢叫哈密大枣嘅，即係係好養生嘅妙品咁話。咁啊，今晚一齊去到哈密咧，除咗睇下佢哋啲美食之外，亦都認識下佢哋嘅文化同埋故事啊。 要啊，咁啊，到底新疆食咩餸咧？你叫我口噏，我都未必噏得草。今日夜晚大家一齊睇啦，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鉴于新冠变异病毒 Omicron 传染力强，因此建议有长期病患或者在高危地方工作等的市民可以戴两个口罩作保护，但并非建议人人都敢做。他说 N95 口罩虽然保护性较高，但戴时会较辛苦，本港数量亦不多，而戴外科口罩通常有空位不太贴面，因此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外加一个布口罩，令外科口罩更贴面，也都不用同时戴两个外科口罩。另外，昨天有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和确诊者同一时段在铜锣湾一间火锅店打边炉。袁国勇和另一名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都认为打边炉不会增加传染风险。许树昌估计可能因为坐得近或者餐具受污染所致。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外国的研究显示，为5至11岁儿童注射5至10毫克伏必泰新冠疫苗，已经可以达到有效中和抗体水平。参考英国的做法，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本港5至11岁儿童接种成人伏必泰疫苗的1/3剂量。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其他疫苗药物亦会依据成人的研究数据，在儿童使用时减少抽取分量，实际操作上亦不难做到，而且可以由医生临床决定，但需要有标准运作程序和严谨的训练，由指定接种中心受训练人员负责打针。他说希望当局可以在农历新年前后就儿童接种伏必泰开始做准备，期望5至11岁群组的接种率可达70%以上。政府完成香港仔渔光道68号石牌湾村、碧朗楼和油塘崇山街8号希台一座的强检行动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指出，一名曾经住在碧朗楼的初确患者初步显示带有变异病毒株。政府昨晚7点起围封大楼，派员为2125人进行检测，到访733户中有29户无人应门。另外，政府因应一宗初确个案，昨晚7点起围封希台一座，政府派员为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到访大约165户，当中有50户无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正系检疫或隔离的住户，或有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无人应门的个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124宗。河南的安阳、许昌、郑州等5个地区合共录得76宗，天津的津南区和河西区有41宗，陕西西安和广东深圳分别录得6宗和1宗。内地亦在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7个城市共发现66宗境外输入病例。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在间。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关于外卖嘅问题，成日都听人讲呢句，唔好问啲咁愚蠢嘅问题。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会从一个人问一个乜嘢问题，去界定呢个人到底佢系聪明与否。你知最近嘅环境噶啦，大家食外卖嘅次数又多翻。如果你唔系经常食外卖嘅人，突然间要转换你嘅饮食习惯，系会有啲烦。好似我呢啲已经成为外卖专家嘅人，当然冇问题啦。早两日同朋友倾开工作上嘅嘢，差唔多晚饭嘅时候，佢问咗我一个问题。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咁无聊嘅嘢你都问嘅？佢问我边度外卖好食啲？我问翻佢啦，点解你会问我一个咁嘅问题呢？他说知道我经常都是叫外卖，想用一个专家的身份给一些意见他。我见他问得这么诚恳，兼且用专家这个名词形容我，即刻有点高兴。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喜欢吃什么你叫什么咯。他说他知道，但是他不嬲喜欢坐在餐厅里面吃，因为这样才吃到刚刚煮好出来的送菜，味道才是最好。如果转咗做外卖，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差咁啲。我话唔使考究咁多嘅，你都唔会好似我咁经常食外卖㗎啦。呢段期间方便咪得囉。佢再问啦，乜嘢为之方便呢？我心諗又系一个无聊嘅问题喎。我再用一个外卖专家嘅身份答佢。即是不用排队排那么久，不用等那么久，或者不嬲都是有外卖做开的，这类型餐厅就是方便咯。他再问有没有什么例子啊？我见他这么认真问，唯有很认真帮他想想。如是者，我们数来数去，竟然得出的结论就是几间一直都是做开外卖的快餐连锁店。我朋友说又是哦，而且味道仲同平时食开嘅冇分别添。道理好简单。如果你一直去开某啲餐厅坐喺嗰度食，你一定已经习惯咗嗰种味道啦。但係如果突然间你将佢变成外卖，你点都会唔惯。调返转头諗，如果你一直都系食开某一啲餐厅嘅外卖，基本上已经习惯了这间餐厅外卖的味道，所以这类型的餐厅外卖你就不会觉得有问题咯。最后数来数去，我们都是叫了两个包，跟着他讲了一声多谢，

擺咗上網，我就整咗呢個豆乳雞湯豆苗腐竹咁樣啦。即係個都幾，其實我出街會幾常叫嘅一個餸嚟嘅。因為我就鍾意食豆苗啦。 豆苗都鍾意食啊。 同埋都幾甜啊。同埋而家呢有啲豆杯啊，你去街市。 係、哦、啊。 咁再貴啲啦。 再嫩啲嘛。 再嫩啲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豆苗都已經夠好食㗎啦。同埋你知道我鍾意食啲好腍嘅嘢。 咁、其實豆杯應該啱你多啲。 其實已經錄到咁樣嚟講呢，你都食唔出個分別。已經差唔多黃曬咁樣。咁呢但係好多人呢都即係 inbox 問我，佢話、到底嗰個豆乳雞湯係點樣做嘅、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豆乳同埋雞湯嘅啫、只不過嗰個比例呢大家可以試一試。咁通常譬如你以前整一啲雞湯呢，你咪會買一包嗰啲清雞湯，跟住咪溝啲水，咁跟住咪開稀佢，咁咪滾咗佢嘅。咁而家呢我哋就唔用水。咁我嗰個點樣去浸個豆苗呢，就係、是、用雞湯同埋豆乳。嗰、那個豆乳你千祈唔好買錯咗豆奶，係、啦，奶呢係有嗰啲奶酥味嘅，係啦。咁你就買嗰啲豆乳。通常喺超級市場你會見到日本出嘅會多啲啦，嗰啲無糖豆乳呢係啦、都會見，都會買得到嘅，喺一啲大少少嘅超級市場。咁、那個比例呢大概就係五份雞湯四份豆乳、即係未至於去到一比一嘅，係啦。咁點解呢？因為如果雞湯個比例係多少少嘅話呢，其實因為雞湯本身嗰個係鹹啲㗎嘛，佢個味道、所以你先要稀釋佢㗎嘛。咁、所以呢你用五比四左右嘅比例，或者五比三咁樣，睇下你鍾意嗰個豆乳味多唔多啦。咁總之呢，雞湯嘅份量多啲啲呢，你幾乎連鹽都未必好使落， 已經夠味啦。 係啦，已經好夠味啦。咁你睇下你幾多菜或者點樣，你自己再衡量落幾多啦。譬如你話二百 ml 嘅雞湯，咁二四就死啦，我計唔到條數添。 一斤豆苗。 五比四係幾多？四五。哎，總之你自己計。 隨心啦，其實有陣時啲嘢。 突然間計唔到，你幫我計啊！一百咩啊？ 就 八十。二百就百六，系啦，即系如果你二百 ml 嘅鸡汤就百六 ml 嘅豆乳咁样，即系总之个份量系咁样啦，唔去到一比一咁样。 不过我自己都中意豆乳嗰个味，因为奶我都少接触，我试过有食过一啲。 你肚痛噶嘛？你食嗰啲？ 我试过咧食过一啲软雪糕咧，佢哋都系用豆乳去到调教出嚟，佢、有另外一种嘅香味，仲可以喺入边。 系啦，佢有少少豆香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用佢嚟代替水去沟个鸡汤做嗰个汤底咧。其實係幾正，甚至其實你可以飲添，因為你之後你再煮個菜喺面，同埋啲腐竹喺面咧，你嗰啲菜又有少少菜味會出咗嚟噶嘛，咁變相嗰個湯其實都幾清香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咁簡單啦，即係啲人問我到底點樣整個豆乳雞湯做個 base 咧咁樣，咁就係攞個清雞湯同埋呢個無糖嘅豆乳，記得係無糖嘅，係啦，咁你之後可以試一試個味，因為我自己嗰次咧就冇額外再加鹽噶啦，係啦，咁跟住你就可以擺啲菜啊腐竹。落去煮一煮咧，咁就已經，有啲似你出街嗰啲。如果你想靚仔啲咧，擺幾粒杞子喺上面已經搞掂啦。 係啊，咁啊又可以打卡呃人，自己食落又好食。 你而家係咪話我啊？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日嘅享樂時代咧，我啊咁啊同大家玩一下一啲叫做藝術啊、深層次啊。事嘛，各类嘅嘢嘅， 即系边样啊？ 咁多样嘢都可以炒埋一碟。 系啊，其实原来咁多样都可以炒埋一碟嘅，因为咧最近又睇咗啲书咧，关于即系嗰啲咩有啲心灵啊，有啲哲学啊，有啲禅都系讲呢啲咁嘅。 你冇嘢啊嘛？ 因为觉得自己个人太污秽啊，要睇下啲洗涤心灵嘅书籍，令到自己咧就可以。純潔翻啲， 太污衊係要沖涼 㗎，太遲啦！而家先睇，太遲啦， 唔緊要，都唔遲。咁啊睇啦，喂，發現咧，其實有一種叫美學咧，呢個就真係源於日本嘅。咁啊，佢咧就叫做應該叫做擇直啊，中文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冇啊。 摘直張紙我聽過， 就係、是、就類似嗰個音啦。 做咩？今日係咪好幽默啊？大家 唔係 啊，我都冇著襪。 有咩比一個爛鏡更厲害啊？ 就係、是、第二個爛鏡，係啦。咁呢個咧，其實日文佢讀音咧叫做 wabi-sabi， 咁佢咧就係、是、一種好特別嘅禪啊、哲理啊。咁我有一次睇完本書之後咧，我真係諗哦，其實。我哋個生活真係好多都好忙啦、有冇辦法自己靜得嚟，又可以喺個都市入面靜完之後，你有一種咧 令到你觉得舒服的感觉呢、嗯、享乐有阵时不是只是玩嘛、嗯、因为有阵时都需要你工作完咗之后你要 relax 下自己、嗯、令到你觉得喂我有差完电的感觉咁样。咁其实坊间呢当然呢你一上网 search 呢一个宅籍呢个字呢其实亦都会见到好多有啲 keyword 嘅你可以打埋香港咁你就搵到原来香港有好多地方同呢一类型嘅、哦、叫做禅意啊又或者係休息啊嘅感觉相符嘅地方。 咩打坐嗰啲㗎小白我想 其实唔一定㗎唔、嗯、一定打坐。咁当然啦你去高层次嘅咁你梗係可以话打坐啊 冥想。 冥想去到呢啲位啦。咁、嗯、我个人好低层次嘅啫。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佢俾到一个空间或者俾到一种嘅意境令到我可以代入到令到自己将譬如社会上面嘅烦嚣暂时放低嘅。我觉得亦都可以接受啦、嗯。因为唔需要用太多时间你坐禅我哋要凑仔嘅。你无啦要一个钟坐禅喎，咁我个仔点算咧？咁我 叫佢一齐坐咯。 佢肯坐嘅话，我就唔使咁头痛啦。 咁我谂到咯，我每一日都有择席啊。 系咩？ 瞓觉嘅时候咯。 嗰、那个又唔系择席啊，你真系瞓咗觉啊嘛。 佢话放低晒所有烦嚣同烦恼，咁、嗯、呢个唯一一个 你 发 梦嘅 时 候都喺度开会噶，有阵时。 你又知嘅， 开紧另一啲会啫。 系咯， 系咯， 咁你咪冇放低咯，系咪、哦？好啦，咁呢一个咧嘅择席咧，其实喺头先话过啦，大家可以上网揾下，你觉得香港啱你嘅地方？择 就系真系住宅个择啦， 企人、嗯、不过多咗企人， 多企人边嘅 系啦，席就系寂寞个席。 寂寞个 席，系啊，寂寞个席啊，所以你开始咧就意会到呢个字嗰、那个嗰、那个原意啦，咁样。咁、嗯、其实佢原先咧系一种都可以话叫做类似思想嘅美学咁样嘅。咁佢就系开头个字嘅出处大概啦吓，咁啊同嗰啲例如禅修啊、寺院咧就出嚟都有啲关系嘅、嗯。因为话到咧，其实有一种即系无论你所有嘢，你眼前睇嘅所有嘢咧，好多你系个个都想好完美啱自己心意啊。系咪先？咁但系咧就教到你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学习点样不完美。但系呢个不完美先至系其实完美，因为佢话到俾你听咧，就原来人咧或者呢个世界上咧，其实真系冇完美嘅。咁你学习啦，就点样喺呢个唔完美嘅世界入边揾到一个属于自己嗰把尺。 喂，嗱，我即刻 完美先至完美。 我即刻上网揾咧， 揾到 择席啊，系啦，揾择席啦。咁啊，首先即系根据小白嘅提供，诶、哎，即刻又弹咗啲出嚟，就好似头先小白 有冇 search 埋香港两个字咁样？ 有，即刻有一间咖啡铺出嚟， 咖啡铺啦， 系啦。 其实有啲艺术馆佢哋都会主打咧，就系呢一类型嘅叫做方式嘅。 佢系由一个信仰而生嘅一个概念嚟嘅，咁、加咗一啲日本嘅元素啦。咁头先小白都讲不完美啊、无常的啊、不完整咧、就系当中咧最核心嘅概念啦、 嗯。我一揾咧，我揾净系揾到啲酒吧啊，喺边度饮嘢啊， 系啦。咁啊，其实呢一个不完美咧，我哋就攞呢三个字啦、嗯。因为不完美，我哋个个都系不完美啊，系、咪？冇人亦都可以话自己完全完美噶嘛，系咪先？好啦，咁我哋点样可以接纳自己啊？甚至乎喺同人相处嘅时候，其实我哋一定唔会觉得人哋系 100% 啱我嘅，或者我哋自己嘅爸爸妈妈、自己子女，甚至乎系两公婆都唔会觉得喂佢一定系完美嘅，好似凹同埋凸凸到即系凸得陷咁样。 不过咧，即系希望大家咧，虽然我哋要接受自己不完美，但系唔好滥用咗呢种不完美吓，即系话我系咁噶啦，我系咁嘅，我系咁，你咪唔知系嘛？你第一日识我都知系咁样噶啦，即系唔好滥用咗自己嘅不完美。 系啦，咁呢个叫做择席咧，嗰个关键，我自己认为咧，个关键位就系当你明白咗不完美之后咧，你就开始会接纳，然后咧就懂得咧就系去到诶，其实不完美都唔紧要啊，因为人同人之间咧，大家都系互相相处嘅，即系点解要互相合作？因为我唔完美，我做唔掂啲嘢啊嘛，咁、所以先要你帮手啊嘛，系咪？咁啊，大家互相帮忙，咁你就可以将呢一个咧叫做不完美，就慢慢变成咧就系你心目中嗰一个嘅完美，系、因为冇一个人系万能噶嘛， 即系包容咯，其实即系包容喺自己，又包容喺身边嘅人。 系啦，咁佢当初咧，其实喺好多以前嗰啲古嘅寺庙入边咧，有呢个字出处咧，其中一个方向就系话，因为寺庙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安静啊、安宁嘅地方，但系你发觉原来入边咧，因为佢好多历史悠久啊，譬如好多木啊枯咗啊，好多铜啊或者铁啊有生锈啊。但你反而就发觉，其实呢一种经历咗岁月嘅地方咧，先至系嚟得更加完美。咁、你就要谂啦，原来好多缺陷啊，就同缺陷咩啊差唔多。缺陷咧，原来都系一种嘅态度嚟嘅，都 系 一个几好。当你明白咗之后，你就发觉可以慢慢将你身体啊或者社会上积落嚟嗰啲嘅工作压力咧，就慢慢放低咯。咁、大家可以试一试、 有啲心嘅， 系、 再学下先， 将呢个社会嘅压力大家一齐摆低啦。